包括要同大湾区建立联防联控互动安全机制。他认为以前见到香港有很多风险位未补齐短板，希望确保充分照顾到风险位，做好保护，然后稳固环境，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广东新增16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病例，全部都在广州，其中6宗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有19宗，分别是广州15宗和佛山4宗。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有4宗，包括广州2宗、珠海和湛江各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32宗，其中深圳有18宗是由香港输入，珠海、中山和江门合共5宗都是来自香港。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天色晴朗。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大约6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并逐渐减弱。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1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00点，跌八点，总成交金额31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9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8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6，升12蚊；恒生中国企业72.88，跌毫二；美团148.7，升个二；快手60.15元，跌5.25元。盈富基金21.4跌两仙，中国海洋石油10.88跌2.8，阿里巴巴97.8跌7毫，创科实业109.9跌2毫，京东集团221.8升6.4，心动公司25.65升1.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201，瑞士法郎8.418，澳元5.812，加元6.195，新西兰元5.347，欧元8.52。每百日元兑港元6.2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0点，跌410点。港金报182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09美元，卖出195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慢线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旧油麻地停车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梳士巴利道小隧道方向红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德朗村德裕楼、蓝田德田村德礼楼、大埔众雅苑众真阁、马鞍山锦峰苑锦榕阁、荃湾石围阁村石涛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唔只系演员，原来佢都系一位音乐人嚟噶。话今次系同表妹一起为剧集作曲嘅，表妹咧就系谂住剧集第一集嘅爱情故事而写，而思华因为有份主演第二辑啦，佢就系谂住第二辑中嘅片段同埋自己角色嘅情感去写低呢首 melody。作曲李思华、蔡慧芝，填词林若玲，编曲古词，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都记得你。 李思华《相爱万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快活又风骚梗系最襟捞啦，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我系瑞瑞。 早晨，我系力争上游强，今日又要开始突训。 你知唔知道人生有乜嘢力争上游噶？成日 鱼 精虫啊， 系咪？ 梗系啦，你唔知嘅咩？ 我睇唔到嘅，你睇到噶？ 你知唔知道其实佢哋游得好辛苦噶，同埋即系都系好低机会，系啊，好少机会先能够可以成为一个人。 大部分都系死噶嘛， 系啊， 好惨 啊，系啊，咁所以希望你唔系一条 咩啊？ 我 系啊， 笑开心， 系咪谂起都开心系嘛？ 谂起都开心，谂起个你游背位好开心， 好精神系咪？ 咁梗系精神啦，唔系精虫啊嘛， 系啊， 唔系病虫 啊 嘛， 系啊， 病虫口入啫， 咁真系唔系好嘢嚟啊， 真系唔系好嘢， 病虫冇嘢啊， 系啦。 喂，好啦，啱住今日节目非常之多，非常之丰富， 系啊。有咩好嘢啊？ 讨论区，边个办公室里边咩同事咩行为最乞人憎？嗰啲揾錯唱片啊，成日嚇，做嘢撒呢弄蟲啊！ 我話你聽，呢啲 嘅話又唔會腹肌啊！ 係啊，淨係擺個 emoji 啊！ 你講嚟講去都係， 俾力俾力俾力咁樣， 都係生腹皮啫。 好嘢好嘢好嘢！ 哇！你睇佢 三幅屁啊， 你睇佢衰眼神我叉爆你个眼神啦！ 我叉爆你。 第一个啦，完咗，下一个回合两位拳手再嚟过。 O K， 欢迎参与风骚爆人十点开播。即系咧，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节目，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天气晴朗，能见度较低吓。听日仍然系能见度较低，但系有骤雨。星期四会转天晴，呢、這个铺子价咧就气温比较低翻少少啦。Jackson 啊，跳扎扎嘅重节目开始，我哋今日风骚浮人啊，阿马小强俊男啊，下次不如你唱下 Michael Jackson 啲歌咧，叫做 Michael 小强啊，好嘛？ 不如你啦 ，Michael Jackson 你系 Michael 女啊嘛， 都系嘅， 唔 系因为有只歌叫 Michael Jack 梁， 有只歌叫 Bad 啊嘛，Bad 你可以唱 Fat 啊嘛，系咪先？不过有个搞笑嘅歌星都唱过， 有 I'm Fat， 冇错啦， 系喎，你唔好讲好意啫嗰啲啦， 咩啊？大肚墩冇良心， 系啊， 你望住我讲做咩啊？关 咩 事啊？ 你又先喺度话我咯， 阿马大爷，我套用翻你琴日讲嗰句，直播室得我哋三个，佢唔系望我就望你噶啦。 系啊， 你做乜成日要对号入座咧？ 咪就 系咯。你个 exactly 讲呢句，呢个直播室得你哋几个，唔系望你望佢噶啦。 望你又唔啱， 咁样 系咯， 咁好笑。 其实好简单啫嘛，系咪啊？讲衰嘢嗰个都系望住你噶啦，咁讲啲好嘢嘅啫，我梗系望住大佬噶。 O K， 讲完啦。 你哋两个今日着黄衫、嗯，唱双簧， 系我哋系黄衫客啊。 Surrender， 即系咩意思啊？ 系啊，投降啊佢。 你自己鞠过一下， 你就已经系啦，举白旗啊。 有舉到咩？ 有， 我睇唔到。下次換支大啲嘅，換支大支嘅。 扯白旗 啊！ 好好好，喂嗱，翻嚟我哋嘅節目，今日咧首先一陣間咧十一點討論區咧就係講最乞人憎嘅同事行為，咁大家咧就我都見到今朝都留咗好多啊， 好多啊， 好多啊， 所以大家好多怨氣啊， 倒曬出嚟啊，好似 梗係要垃圾桶咁樣啊！ 我頭先。开始再高速回带，因为我想再 screen 你的高速有几高、啊？我想问 都好高啊！ 贵速贵速， 我即你咁耐，我都未见过你有高速做任何嘢。 我真系冇见过。 食嘢有嘅，食嘢嗰阵叫高速。 食嘢真系好劲， 系啊 系啊， 食嘢咧 fast 食晒， 两分钟我 冇 错， 好似冲嘢落垃圾桶咁样， 好犀利。 我两分钟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 好， 咁 点啊？咁点啊？你高速回带咁点？ 我再 screen 一下，喺我工作， 一下 呢即系再搜索一下， 篩選 唔係嗰只哦，即係你回索翻係 啦，回 索 下。 咁 啊，職場上咧有兩個人真係好經典，我陣間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好，大家繼續留言嚇、嗯。 好， 不過咧喺我哋呢一個鐘頭咧，咁我哋咧討論下啦 嚇、嗯。 好，咁其實 咧， 今日有篇文章，佢話咧有十二種經常會發到嘅好得意嘅夢，亦都有啲代表性、 嗯。全部發過。 嗯。 你真系噶、 啊， 裸体我都有试过， 我都试过， 我讲过啦。 其实我得一两个有噶啫， 我好多啊， 我都 全部都发过。 我成日发梦噶，差、 啊、 几乎晚晚发梦。 唔系啊，你坐呢度都发紧梦啦。 你根本就 系 啦， 系咯，你都冇试 咩？ 你翻屋企就好清晰啦，系啊，你喺呢一度就发紧梦，啱唔啱啊，大佬仔？ 你仲要咁按咗下？ 我肯定啊，我肯定你 唔系啊，唔使翻到屋企，佢离开大宅院， 冇错，佢已经离开 宅院啦。去边度饮茶？好啦， 重生啊，已经 清醒， 就好似迟啲咁样，你复。 一踏入港台大厦 就 死啦死啦死啦 wing 下 wing 下啦，傻下傻下啦， 系 咪样？ 系啊， 呢啲咪乞人憎咯。 好嘢， 我应承你改。俾 你首先嗰两个窿唔好成日打出嚟先，如果你要 你嗰个口，其实咧佢乜嘢口罩都，佢乜嘢口罩咧都只系戴两秒就跌翻落嚟。 系啊， 不如搵钉书机钉喺你块面啦， 钉落个鼻窿， 钉落个鼻窿度咯。 我劲咯，所以个罩唔系。 不如咁啊， 关咩事啫？ 同埋咧，你啲口罩咧，我就咁睇咧，啲质素比较差。你 系啊， 系啊，呢、 這 个 佢呢啲应该药房买咧，十蚊一百个嗰啲嚟。 你以为呢、這个系电台做 show 嗰阵时，我觉得好好用。 哇！你到而家 就 塌 咗， 塌 咗 一 塌 咗， 收翻个塌住。唔系听日即刻律师信，我唔晓买啊，铜锣湾波斯。附近使唔使俾我着单你啊？ 你净系讲个地区咁啊？就 你可以 话 我 烂， 可以话我发梦。 你听日攞一张单翻嚟证实。 唔可以用个塔字刑事。 咁我嗰单塔得唔得？唔可以讲个塔字，即系 都系刑事，都系刑事。 边度？ 我话我食咗单塔，你又告鬼个啊？ 为咗呢件事，我唔会 surrender。 我同我道歉。 咁椰塔够唔够啫？ 得唔得？系啊，即系你唔可以话佢就系梳个单塔头咁样啊？得唔得？ 我冇咩啊！我即系话你个人 玩下啫。 我话你霸道啫嘛，蛋挞个挞字唔讲 得。 咁你今日我送几个蛋嘟你食啊，好唔好？ 好，系啊。 好啦，咁啊梦里边 叉头啊，好唔好？ 系蛋叉头。 好， 有几种嘅梦嘅，不如嗱，你发过晒啦。 有啊， 逐个印证啊。第一个梦到俾人追。 有啊。 有啊，成日都梦到。 上日咯。 成日俾人追。 我成日俾 人 追 你啊。 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系好惊嘅。惊到嘅就系话咧，我喺梦里面嘅话，我系一个间谍，跟住我就俾人嚟追， 有古仔添， 系真系。咁跟住我喺个间谍，我自己知道啦。但系我成个梦里面嘅话，我同自己讲，我唔系间谍嚟嘅，但系点解佢哋要追我咧？咁但系因为有人走啊嘛，有人追啊嘛，咁你梗系走啦。咁啊追到嗰啲宅巷嗰度咧，系咁走，系咁走，咁好惊。点解知去到有某个位嘅时候咧，前面有一道门啦，开唔到。好惊啊！跟住望一望后边，系啦，啲人已经嚟紧啦，就你冇错咁样。跟住我就嘣一声，成个人醒晒，跟住咧飙晒。 阿马老师咧有冇梦佢俾人追啊？ 有，最惊险咧就一定系跑到悬崖边。 哇！就跑悬 崖 边， 悬 崖 边就望落去，哇！ 你跌落去就好啦。 我跌咗落去，我 使唔使法律咨询？使唔使法律咨询？ 你会醒噶嘛？ 你会醒你发梦 啫，咪咯。通常去到紧急关头咧，我就会同自己讲梦嚟嘅啫，梦嚟嘅啫。 其实你自己知个嗬、 啊， 你明我讲咩？ 我 知 啊， 你自己系扮紧梦噶， 即系、 啊、 就 会 解决咗嗰个困境啦。 系啊， 我会。 你讲到呢样嘢咧，其实我冇喺呢个梦，即系冇喺呢篇文章里面出现，但我惊我唔记得，好快讲啦。 好， 我梦见过咧，我杀咗人啊，收埋呢个条尸，跟住好惊，好惊人知道死咧，佢会唔会知道我杀咗人？ 嗰人我哋识唔识噶？你杀咗人？ 我都唔识嘅，即系我总之 你无端端 基本上我唔知杀咗边个，但我有个意识就系我杀咗人埋咗个泥里边，我连嗰个人系边个我都唔知道，但 系 就好惊咯。醒咗仲喺度谂啊，其实系咪真嘅咧？ 唔会啊， 唔会啩？ 醒咗都仲喺度谂， 点会、啊？ 因为太逼真啦，啲梦有时好逼真噶，系、 啊、 啦， 唔会啦。 讲翻 头 先你嗰个梦先，嗱，俾人追咧代表乜嘢咧？可能逃避紧某一个对你有害嘅问题，即系可能系一个问题， 嗯、 或者一个人、嗯、触发咗你嗰种逃跑嘅反应。 哦，明白。 系啦，好，第二个喺高处跌落嚟。 有 呢、 這 个我都有，呢、這个我都有， 仲有佢只脚会硬硬嘅，系 啦， 你自己会咁样 跟住醒啦， 系好， 仲有离心力噶， 有离心力噶， 你会觉得个心口 系啊， 系啊， 压住噶， 好似玩海盗船咁噶， 系啊，我通常咧我唔知点样发呢啲嘅梦，我醒嘅时候咧就梗系同一个睡姿嘅。就係、是、壓住個心， 哦、 壓住個心我就會咁樣。 即係趴喺度瞓啊！ 趴咗喺度瞓，唔知點解。唔係，其實我唔係中意趴喺度瞓嘅，因為有時咧，我其實我瞓覺咧都幾亂嚟嘅。有時佢就會打橫，有時會打直。總之就成張床咧，基本上係 瞓 暈曬咁多個角嘅。咁、就係你通常若果你去到咁嘅睡姿嘅，一醒咗就一定係咁。 好、 okay, 嘅、 okay。 嗱，咁即係話咧，呢一個意味住你擔心某一件事可能會失控。譬如小強喺直播室誒又亂講嘢啊， 冇、得擔心過呢樣嘢係必定咁必然噶嘛呢樣嘢。 舉個例啫，阿小強。大爷，千祈唔好嬲吓， 我听我啲支笔咧，哼落头又冇事。 唔紧要，刑事啫嘛。哼，我俾你哼，我俾你哼。 哼啊嗱， 请哼。 佢叫你哼佢头，你哼佢头啦。 大， 我影住，我影住吓，我影埋。 你唔哼，你唔系人啊。 Surrender， 冇吉屎。 俾你哼又唔哼， 又开咪为哼人个头啦。好，第三梦到学校。 我冇考试啦， 考 试啊， 我准备走去考试， 系啊，一系就揾错，今日考中文就读咗英文， 冇错，跟住一睇个试卷，咦，点会咁嘅？完全唔识， 哦，系啊，系 啊， 好惊， 好惊， 咁即系话咧，可能有未达到预期嘅问题，未解决，都系问题啦，吓。好啦，第四梦到飞行或者漂浮， 我最中意梦到自己飞， 系啊，但系好惊噶， 我唔惊， 系点样飞？系咪超人嗰啲咁啊？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无端端唔知做乜嘢咧，就系话想去下面有一格嘅地方，咁跟住咧我就觉得佢就咦冇路去，跟住我整啲人跳落去咯，跳落去嘅话你就系有嗰啲咧自由落体嗰种感觉个 free fall 嗰种感觉咯，跟住我就哇死啦！如果唔系喺嗰度落地嘅话，我咪死梗，咁但系已经太迟啦，我已经跳咗出去啦，跟住咧就喺度飞飞飞飞飞飞， 好正， 去唔到嗰个位，系啊，去到下边咯，咁样咯。 阿马小文咧，有冇试过？ 我都中意飞，我好中意望到自己飞，我成日都同自己。 你中意啊？ 中意，我中意飞个感觉嘅，系啊。 跟住佢冇声冇声冇声咁啊！ 梦中你可以控制飞行嘅方向同路线咧，让你感受到自由。咁样嘅飞行咧，通常会系解释系冇障碍，一个正向嘅表现，即系你好自由，好自由， 好 自 由啊！好嘢。 好啦，十点二十六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唔知你有冇发过呢啲梦咧？我哋新闻啊，翻嚟继续为你拆解。 正啊，裸体嘅梦啲未？ 你有冇梦过我啊？ 有。 有黐咗嗰叫咩名啊？ 我真系唔识。 呢叫 little lies 啊！你啊 little lies 啊？ 系咪啊 ？OK， lies 啊佢，走细读啫。 咦？ 坑我坑我坑我！ 坑佢坑佢！ 系啊，坑我 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宣布参选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李家超，寻日走访十个政党同团体，他在社交专页话，听到很多意见，获益良多。李家超在同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面的时候提到，参选不是为自己，参选对他来讲是莫大人生挑战，但既然要为香港好，就要全力以赴。他說單憑他一個人的力量解決不了問題，又認為香港團結是存在，但需要起動，雖然不容易，但若果嘗試起來就是一小步，每次加起來就等於一大步。李家超形容工作艱巨，他亦都可能有疲累的時候，但只要大家鼓勵，他就會迎難而上。李家超在和其他團體會面的時候，亦都有進一步展述施政理念，包括要同大湾区建立联防联控互动安全机制。他认为以前见到香港有很多风险位未补齐短板，希望确保充分照顾到风险位，做好保护，然后稳固环境，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有报道指，天水围新都综合医务中心的到校外展队帮天水围官立小学学生接种科兴疫苗的时候，有护士学生帮学童打空针。卫生署接受查询的时候证实得悉相关医疗事故，正详细了解和调查，并已经要求负责营运有关外展活动的医疗机构提交报告。署方说，根据初步调查，有关医护人员是一个护士学生，在为当事人提供肌肉注射的时候发现未有抽取疫苗，之后即时停止接种，并即时向在场主管报告，主管向家长解释并且致歉，在拿到家长同意之下，由在场另一个医护人员帮当事人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医疗机构亦都在同日同翌日跟进当事人的情况，得悉无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000几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251宗确诊和23295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上海本土有23000多宗感染，包括994宗确诊和22348宗无症状感染。除了27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广东本土新增35宗个案，16宗确诊全部都在广州，当地再多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至于吉林本土的个案继续减少，有171宗确诊，598宗无症状感染。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1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增加近120,000宗。新增死亡病例171宗，现有重症患者1005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89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4,305,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9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5.6升12元，恒生中国企业72.82跌0.8，快手59.75跌5.7，美团148.9升0.4。盈富基金21.38跌4仙，中国海洋石油10.98跌0.8， 阿里巴巴97.95跌5.5，京东集团220.4升5元，创科实业110.3升2毫，心动公司25.7升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25.4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5，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8，欧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5点，跌365点。港金报18,2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41美元，卖出1,95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交通咧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屯门、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梳士巴利道小隧道方向红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屯门市中心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同大家比较香港以及内地立法机关的架构和制度，亦会检视香港的政治环境。今集嘉宾立法会议员李浩然、陆汉文。 內地嗰個成個嘅政策制定嘅過程叫全過程民主， 議政第一步就係你條橋要得啊嘛。 係， 去到論政啦，就係要有一個說服公眾嘅能力。 4月13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对于四月中意翻学，你有咩感受啊？ 有啲想又有啲唔想咯。 点解啊？ 想喺屋企瞓耐啲，跟住又想见同学咁样，好难，好难选择。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4月13日起，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系啦，冇错啦，有个朋友咧，佢话啊，系呢个梦咧，我都有发过嘅，即系搵厕所搵唔到，或者搵嚟搵去，深尾先搵到，搵厕所我都试过，唔知你有冇试啊？即系发梦啊？ 搵厕所啊？我通常都会系直头系喺个 厕所里边 去厕所咯，个梦里面系要去厕所咯，跟住就会濑尿咯。 其实你发梦上个厕所已经系急紧系咪咧？ 急紧 即系真实情况系急紧。 系咯，但系搞唔清嘅就系梦想同埋即系你个梦里面嘅定系你去起身咯。我试过啊。 我呢轮咧就发啲梦几多次嘅，就系、是、话去搵厕所，哇，污糟邋遢嘅，格格都污糟邋遢。 系咯系咯，咪搵厕所咯。 系啊，即系入到去好污糟邋遢嘅，好乞人憎。你有冇试过？ 我咪就揾厕所咯，但系系污糟啊， 好污糟， 都系嗰啲啦。你总之系揾啦。 跟住咧，你就醒啦， 系 就其实佢系抢去厕所， 系啊，跟住去厕所。 我谂呢个系好多人都会发到嘅。 系啊， 另外咧就话梦到就嚟迟到啦，迟到啦，迟到啦，咁样有冇试过？ 迟到冇，迟到冇试。 系啦，即系赶巴士啊，赶飞机啊，咁样样。亦都有咧，就梦到咧工作压力好大，做嘢咧做嚟做去咧，即系可能好多做错啊，俾人闹啊，诸如此类。 有啲人唔系发梦嘅， 系啊，呢个系现实嚟。 系啦，系现实嚟嘅，成日都做错。 Reality。 会边个咧？会边个咧 ？Reality 系咪？想点唱？阿发发嘅主题曲嚟 嘅，你仲记得 ？Reality dreams。 嗱，另外咧就喺梦中见到一啲过咗身嘅人， 呢个有啊，有啊， 系系挂住佢哋咯，我觉得 系啦，冇错啦。 但系有人会话咧，就系话喺个梦里面，究竟佢系乜嘢嘅状况咧，都可以代表住嘅就系佢向你报梦。你想唔想听一个好神奇嘅梦啊？ 好啊， 因为真系有试过有报梦，不过唔系报，系我嘅姐姐，佢梦到我嘅嫲嫲。 啊，我记得呢个故事， 我咪同你讲过啊。真係好邪， 我冇聽過。 佢話咧好驚嘅嗰個夢係一嚟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嫲嫲咧唔知點解，其實已經走咗好耐㗎啦嚇，已經就係點撞咗好耐㗎啦。係突然之間有一次咧，就係話佢發夢咧發到嘅就係嫲嫲啱啱走咗，咁跟住咧就喺我哋自己屋企嗰度嘅話咧係正中個廳，正中個廳咧，跟住咧就擺咗有一個嘅佢嘅棺材，咁就佢走去裝咧係我嫲嫲嚟嘅。突然之間咧，個場景咧就轉咗，就去咗有某一個咧，就是、我哋有祖屋嘅。我哋個祖屋咧係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好大笪嘅地下 天井， 係類似啲天井咁樣嘅地方。咁咧就去咗嗰個地方，咁咧跟住咧就見到嫲嫲咧就瞓咗喺嗰個棺材裡面，但係佢就見到就話：咦，點解會咁樣嘅？佢咧只腳咧係浸到咧濕曬。 嗯 系啦，好唔舒服。咁跟住咧，佢就覺得，咦，好奇怪，好奇怪。佢覺得嘅就係我嫲嫲應該係報夢俾佢。咁就佢將呢件事 冇講嘢， 冇講嘢， 淨係見到佢浸喺棺裏邊，但只腳濕曬。 冇錯。咁跟住佢就覺得好奇怪。咁跟住咧都將呢一件事就講咗俾屋企人聽。佢就係話，咦，覺得好唔係好舒服喎，係咪啊？即係聽你咁樣講嘅話，佢會唔會其實係想報夢講俾你聽一啲事啊？咁既然係咁嘅話，不如就去佢個墓地嗰度去望下啦。點不知真係喺個墓地嗰度咧，係發覺嘅就係佢應該係個腳嘅即係腳嗰個地方嗰度咧，就有一啲嘅就係滲漏啊。咁你就會見到嘅就係嗰度咧有啲坍塌，有啲滲漏。咁原來係就係、是、想話俾你知嘅、哦、就係、是、你要去收我個墓咯。 浸住曬水啊！ 係啊，浸住曬水係浸住佢對腳噶。 但 係 過咗咁過咗咁多年都會嘅咩？ 唔係啊，佢可能最近先至， 最近先至。 係啊，你啱啱撞佢唔會即刻濕噶嘛。 係啊， 日久失修咪同你一樣。 因為我問過啲朋友啊，啲師傅咧就係話，因為我成日。最近嗰幾年咧，都係夢到先父嘅，咁佢就話你唔好成日諗住發夢夢到佢啦，因為佢話 佢叫你唔好發夢夢到佢， 係啊，即係個意思， 即 係係啊，佢話 即係你制止呢個夢唔好再出現啦， 係啦，因為佢話走咗好耐啦，好多年啦， 唔好再掛住啦， 成仙啊！如果你再掛住有牽掛咧，就 即係你先父咁講啊。 唔係師 傅 咁講， 佢師傅叫佢唔好再發呢啲夢。 對唔住，咁呢個夢見到你阿爸做緊咩啊？ 唔係 啫，好似普通人咁樣 咯， 係嘛？正常食飯啊、傾偈啊咁樣噶嘛。 街啊咁樣樣咯， 係 啊， 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喎。我最怕嘅係咩咧？就係見到佢哋嘅就係好可能，譬如可能佢係病嘅，但係喺個夢裡面嘅，你見到佢仲病緊咧，我個心就會唔舒服啦。但係如果你見到佢即係正正常常，同你好似平時 咁 日常生活咧，我又覺得 O K 咯。 但 係 嗰個師傅講嘅又好得意，叫你唔好再發夢，夢到你先父。冇得控制㗎喎，我發夢夢到啲咩？我唔可以叫自己唔夢啲咩？ 都唔係嘅，即係叫佢唔好再掛住佢個先父咯。 係啊，唔好再牽掛。 如果 係 咁，可能對於佢嚟講，即係先父嚟講嘅話咧，如果你相信嗰啲咩投胎啊嗰啲嘢，係咪即係有人牽掛佢又比較難搞啲？ 冇錯啦。 但係你記唔記得嗰套卡通片啊？ 邊套？ 我突然間唔記得個名，即係話如果冇人掛住嗰啲走咗亡靈咧，佢哋慢慢就會冇咗㗎咯。係啊，你記唔記得嗰套卡通片啊？ 即係你一定要，即係有人掛住佢、記住佢，咁佢先至會繼續喺另一個地方能夠存在。如果唔係，就真係連個靈魂都冇埋啦，因為冇人再掛住佢。 我反而會覺得就係，若果佢根本已經冇人掛佢嘅話，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冇所謂啦， 冇所謂 啊。 好啦，第十啦，唔知你有冇發夢夢過咧？就做啲開心心嘅嘢啦，嚇。 有。 有， 呢个好多人都会有， 系啊， 尤其是青春期嗰啲。 冇错，我就系同我好喜欢嘅偶像咯， 做啲好开心嘅嘢。 喂，有一 阵提我嗰个叫玩转极乐园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玩转极乐园就特殊啊嘛， 系啦 系啊 系 啊系啊。 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开心咧，你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咧？我真的有試過 在夢裡面 跟屋企人開心啊！嗱，大家不要想啲衰嘢住。咁我因為嗰陣時 咧，你呢個開心係barbecue啊，食嘅嘢啊嘛，你意思係？ 唔係， 真 係 開心， 開 心。 係啊， 運動啊嘛，做運動。 係啦，嗰陣時我因為我曾經喺電視台做過咧，就同一個嗰啲心理學家傾，咁佢話咧，其實真係會有啲夢嘅。咁但係佢話點解會咁咧？即係可能兄長啊，乜乜乜乜啦。咁佢話因為嗰個人曾經真係幫過你，所以你會有呢個夢。咁我試過，我另外有一個導演朋友都試過，我哋原來真係佢幫過你。 呢個 即係大家參考，唔需要講俾我聽有冇發過呢啲夢。 OK， 我第一次聽嘅。 我未試過。 係啊， 我一次都未試過， 一次都未聽過。係啦。 你會唔會覺得好驚啊？即係你醒咗嘅時候， 驚 嘅。你話佢就點解會諗啲咁嘅嘢㗎？係 啊，好唔道德。 系啊， 感觉 系一定唔舒服嘅。 好啦，好快讲埋再两个，一个咧就喺梦里边冇着衫，全身裸体，有试过你？ 有，系啊，我讲过噶啦，系啊，我喺个火车站，跟住就发现咧就系同黄友华一齐，咁喺火车站里边嘅话， 黄友华有冇笑你？ 黄友华都冇着衫，跟住佢冇权笑我。 你系唯一见过黄友华冇着衫嘅观众 喺个梦里面啊， 系啊， 我哋两个就话：咦，点我哋两个冇着衫啊？其他人都有着衫喎。跟住我哋话唔好啦，我哋搵个地方匿埋啦。跟住我哋话留低埋嘅时候咧，反正我太中意佢啦，我心宝宝跳啊，跟住我锡佢啊， 跟住仲有冇动作啊？ 我唔讲俾你听， 嗰个系另外一个下集。好啦，最后一个咧就喺梦中得翻自己一个人吓， 得翻自己即系点解啊？ 总之得翻自己一个人，成个世界得翻你咯，冇人行嚟行去，周围冇人， 可能都试过冇乜印象， 即系好似啲丧尸电影咁啊， 系啦， 成个城市冇人， 静英英，我都未试过吓， 系 好。今日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喺十二点后， 冇错， 冇错。 而翻嚟我哋讨论区就系讲下有啲乜嘢同事嘅行为嘅最黑人憎， 其实最简单嘅就系你简单啲嘅就系最讨厌嘅烂同事，系咪？ 系烂唔系男啊？ 系啊，系烂同事啊！ 因为男女都可能系一个黑人憎嘅同事嚟嘅， 啊、 就唔关性别事，系关一个行为事嘅。 冇错。 好，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7%，听紧呢个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网上情，我们都是环境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无论你生活在哪里，都很容易受到你的环境周遭的人影响。可能你认识的人当中，出了国几年之后回来讲话就有外国的口音。可能一个很得意的小朋友翻学几年之后讲嘢就满口粗言秽语了。这个都是受环境影响。没人可以避免的，我们的朋友、屋企人、同事。或者看的电视、看的报纸、听的电台节目，我们看的书、看的杂志，每一样东西加加埋埋都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有一个人在一间工厂找到一个新的职位，行茶休息的时间他规规矩矩只是休息十分钟，因为老板说十分钟就咋，十分钟之后他就回去做事了。但是他回去发现不是，很多同事呢是半个钟头后才摇摇摆摆地回来。最初他会觉得乜你们这样的，但是过几个礼拜之后他将自己的休息时间延长为20分钟，再过了一排他延长为30分钟。他的讲法就是，当然啦，他们个个都唞30分钟，哪会这么不公平啊，他们都得，为什么我不得啊。再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人成为全工厂最懒、休息时间最耐的人，他已经完全接受了人家那种气的态度。大部分人对自己心理上发生的改变一无所觉。去完一个很漂亮的环境旅行度假之后，回来自己的城市可能会发现，哇，是不是原来我这个地方这么塞车的，空气这么差的，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留意到的。你将一啲跟一啲好中意批评人哋嘅人一齐咧，你就学会批评；同一啲快乐正向嘅人一齐咧，你就会享受生活中嘅快乐；你同一啲咧好唔卫生、污糟邋遢嘅人一齐，你慢慢就会变得污糟邋遢噶啦。换句话讲，首先我哋要决定自己一生之中想过啲咩生活，然后根据呢一样嘢去选择你嘅朋友。有人话医生咧比较容易生病，点解啊？因为成世都要对住啲病人睇得多，自己可能咧都会觉得唔舒服。又或者有啲人话心理学家佢可能比我哋更加唔开心，原因因为佢哋见得太多唔开心嘅人，听太多嘅怨言啦。又有人话爸爸妈妈如果吸烟嘅话，十个有九个咧，佢啲仔女都会继续吸烟。穷人识翻穷人，有钱人识翻啲阔气嘅朋友，而成功嘅人，佢嘅朋友多数都系成功者。如果你真心想改变自己嘅生活，就应该今日开始改变周遭嘅一切，因为每一个人都系环境嘅一部分。 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我，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 其实呢今日呢我讨论区呢咪讲一个即係最乞人憎嘅同事行为呢、其实可唔可以延伸呢有一个 subtopic 即係分题呢就係话点样同佢哋相处令到自己可以过得好啲呢 係啊呢、这个系 一定会有㗎啦即係啲叫做我哋唔喜欢嘅行为啊同事咁、但係我哋都要喺呢度做嘢嘅咁点呢咁样、可唔可以都可以。 你见我咪就一个好好嘅榜样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在 见 到得几好、 伸出友谊之手啊！ 你见唔见到我伸出橄榄枝啊？ 你乜有乜都得噶啦！ 我上个礼拜已经俾你啦，支橄榄枝。 你睇下我友谊之手。 你有冇插啊？ 叫你拎翻去插啊！ 你睇唔睇到我友谊之手先 啊？ 叫你翻去插，系啦！我送支菊花俾你插啦。 唔系啦，一支一早啦，一早已经插，伸出咗橄榄枝啦。 清明节啦，因为啊， 系嗰条叫做柳条。 系啊，讲到尾都好啊，我觉得都系自己咯，吓，即系自己要调教或者要调节。 系啊，如果唔系你会好唔开心。 梗系啦， 即系有啲同事，尤其是嗰啲同事系上层过你嘅 ，senior 过你嘅，佢做得耐过你嘅，佢识嘢多过你嘅，咁你真系耐佢唔忘。 诶，咁又。未必，即系你话识嘢多过你。 系啊， 我 都有保留啊。 系，我有保留。 佢做得耐咋，唔代表咩噶。 但系因为有啲机构咧，耐同埋佢嘅地位就会等于系，即系唔会喐得到啊。即系有啲职位系，即系唔使佢讲得清楚啦。 老板又睇住佢咁啊， 系啦，即系佢做乜都得嘅。 系啊， 点都唔会喐到佢。 即系佢偏更表，最好嘅更就系佢自己。 佢坐到嗰个位嘅话，佢总会有佢自己嘅能力。 系 啦，而嗰种能力嘅话，你认唔认同系一件事、但我觉得始终嘅就系你都要尊重嘅就系佢能够可以喺呢一度嘅话，佢总系有啲嘢 存在咁耐。 系啦，系你 冇能力都系一种能力嚟嘅。有啲老板就系中意佢，唔系好有能力，即系最低限度佢唔会叫走啲客啦，唔会自己嚟起炉做啦。 系啊， 点 佢有啲请佢唔系为能力 佢抽到啊嘛。 哦， 系啊， 咁又唔系冇能力喎。 有老板 系咯， 老板系有佢自己嘅心思嘅。 嗯， 系啊，即系佢自己点样布局啊，等等。 好，一阵翻嚟我哋讨论下，亦都系我哋好多街坊今日都有留言嘅，大家都可以网上留言下。 系啊，都好积极，大家。 好积极，今日呢个话题可能大家都好有共鸣。 冇错， 有唔同嘅故事啊。 系啊，咁都系一阵间嘅话就会翻嚟会讲下，就系你最讨厌嘅烂同事。其实你净系讲同事啊，定系其实上司都可以讲。 可以， 当然 系咯， 可以 上司都算系你同事嚟咁。 上司同同唔同同事咧，我又觉得会有两个对待嘅方法。 好， 老板嚟噶嘛佢， 听下十一点新闻先。 有提到多项局方同财政预算案相关嘅工作，指出启德体育园现正进行上盖结构工程同项目嘅详细研究，同项目嘅详细设计，目标喺出年年底竣工。另外，亦都拨款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喺今年度。向粵劇發展基金注入一億，撥款4200萬，在兩年內舉辦首屆香港演藝博覽會，預留每年8500萬支持將東九文化中心發展為藝術科技的搖籃，並提供有系統的培訓，以及預留7000萬提升康文署的演藝場地設備等。美国国务院下令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离开当地，表示是因应新冠病毒个案上升和严厉的限制措施，担心驻上海人员的安全和福祉而作出相关决定。美国国务院早前已经容许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和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邵立坚说，美方授权驻上海总领事馆人员和家属自愿撤离是美方自己的决定，但中方的防疫政策科学有效，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轮疫情充满信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晴朗。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廉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并逐渐减弱。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纳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10公里，热带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76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52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2升8.6，恒生中国企业72.34跌6.6，快手58.9跌6.5，美团147.2跌3毫，盈富基金21.26跌0.6。阿里巴巴96.75跌1.75，中国海洋石油10.94跌2.2，京东集团218.8升3.4，创科实业109.6跌5毫，比亚迪股份216.4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208，瑞士法郎8.418，澳元5.821，加元6.198，新西兰元5.355，欧元8.525。每百日元兑港元6.2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8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5点，跌365点。港金报182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86美元，卖出195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比较挤塞，咁喺黄竹坑方向咧车龙比较长。排到南湾道回旋处。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大埔道咧就有水管急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赤隧道出口去屯门、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屯门市中心、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油丽村、日丽楼、土瓜湾欣荣花园五座、牛池湾彩云一村、紫霄楼、观塘云汉街36-48号神星楼和香港仔鸿福苑鸿泽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ignore 佢。 咁係中意講咩咪講咩。 ignore 佢。ignore 佢。ignore 個 law 係啦。 OK， 我唔驚你，我可唔可以講先啊？ 你講。 係啊，你 頭先你話你有兩個同事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我分享一下，有一次我去一間財經雜誌社嗰度做。 你真係做過百 做 做百幾行嘅 做 過 marketing， 因為嗰個財經雜誌社咧，佢出一本財經雜誌、 啊， 另外佢仲一出系列嘅書嘅財經嗰啲書嘅，咁嗰陣時佢想入國內，就聯同其他雜誌啊嘛，慢慢啊搞好多嘢，有上海有廣州，咁佢又揾咗我，咁因為我熟。国内啊，咁啊，广州啊，上海识啲。 你识嗰啲系嗰啲另类事业嚟嘅喎。 系咯。 系啊，夜晚先开嘅嗰啲。 我 系 为咗你哋嘅低级趣味先讲。 系啊。例如嗰啲洗头啊，捻脚。 系啊，你系属嗰啲。 做生意财经人唔使洗头，唔使捻脚。 哦，我明啦。其實你係嗰啲帶佢哋去玩， 將 注定佢哋就喺嗰啲地方嗰度傾生意，咁係嘅。 佢個卡片印住識途老馬啊嘛，識情個識係 啊，識途老馬老師。 識途老馬，識途老馬馬老師啊嘛，係啊，你個袋我知嘅。 我卒之明你做緊乜嘢？你知唔知其實我同大佬我哋頭先都學咗，我哋做咗咁耐，聽你咁樣講又好似幾高級，但係點解咁？ 所以你可唔可以 一見到佢就？见到佢就喂揽嘛揽嘛咁啊嘛，佢哋好兴噶嘛，啊揽你揽你，佢咪叫揽嘛咯，所以佢卡片咪叫识途老马咯，系。 开晒啦，我得唔得？ 你个名好 少少，少少 尊重你啊！ 少少， 我哋都觉得你好掂喺方面。 掂啊！ 系啊，但系嗰啲人以为你系国内乜都识，其实唔系。 系啊， 你系一夜晚眼灯一熄咁开咧，你先开始识嘢。 系啊，佢嗰个熄系眼灯一熄。系 啊， 系咪？系熄灯嗰个熄。 系啊， 正经嗰啲嘢你唔识，唔系正经嗰啲都识。正经嗰啲咪办公室咧？ 系 点解我哋办我哋间大公司咁 啊？即系就揾啲捻脚嗰啲姐姐嚟，真系扮系佢嗰啲。 佢 office 啲女仔啊！ 我點解呢啲衰嘢你全部記得曬嘅？ 唔係你全部都係呢啲啫嘛，邊有分好嘢衰嘢？ 係啊，我仲可以，如果我要記起你嘅，我只可以講呢啲咁嘅嘢。 喺我哋腦海裏邊，你係得呢啲嘢啫嘛。 OK OK， 我俾我繼續講個故事有冇啊？ 請講。 係咁就揾咗我去做佢新開咗個職位俾我。 點解請你做咁樣嘅？ 新開咗個職位嘅就係呢個職位係唔存在。 佢自己都唔記得個職位。 Marketing manager。咁與此同時咧，有一個人已經係 佢嗰個 market 係街市咁解啊， 或者 係濕 地街 市， 係濕地 market，wet marketing manager，wet marketing manager。我尊重佢，尊重佢，尊重佢，大佬尊 重 佢。wet marketing manager，雙彎marketing manager， 唔濕 唔去，唔濕唔去， 即係鹹濕 market， 鹹濕 marketing manager，softy wet。 你哋讲嘢，我求下你哋， 咸湿妈嘅啲咩嚟嘅？ 我都未听过呢一个冇思想啊！ 咸湿咸湿妈嘅啲咩嚟嘅？好犀利啊！真系 劲啊你！ 你完全掂晒， 冇错。 哎呀，走遍呢个大江南北，边揾到边揾到个人咁啱呢个位？湿地啊嘛，湿地街市啊嘛，系啊。Wet marketing manager 得唔得啊？马老师，阿识途老马 街市啊，买啲鸡啊。 走地喎，仲要系走地喎，嗰啲鸡系走地嘅。系啊，啱唔啱啊，先生？ 啱唔啱啊？做财经杂志嘅咩？ 先生，我啱唔啱啊？嗰啲点解先讲嘢嘅？犀利！ 我唞唔到气啊！我头先有， 你继续问你我够唔够肥啊？ 使唔使吹 pat pat？ 买鸡系咁噶嘛？你冇见过啲阿姐嘅吹下个 pat pat？ 定系想买冰扇嘅？系咪衰咧？讲咗第二道， 我讲第二道，我 系你啊，识同老马唔系你啊，最衰你啦，系我都好辛苦，唞下先。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曾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 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 数理计算不需理解，随着拍子起舞没烦恼，你每秒学想的我也已经给予你，用任何中都算是情操，你每段痛苦的有我，你不需再计， 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到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听闻 hands talk talk 过半晚你会知话你极有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可翻滚可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亚洲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今天的 This is how we roll， 好，时间去到11:23，快啲进入正题啦吓。 我继续翻嚟， 阿色图老马， 你就系讲你个 title 讲咗15分钟，但系我哋先讲讲 嘅 就有一则嘅抗疫快讯啦吓，正经嘅。以下咧就系有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天水围天瑞二村嘅瑞丰楼居民，如果能够咧就系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 你一路讲嚟笑嘅， 唔系。 你仲谂紧识途老马？ 系冇错，咁就系由呢个指定嘅出口离开嘅，希望大家留意。 讲翻啲咩？咩同事啊？阿 marketing manager 点啊？财经杂志嘛？ 系啊， 系 啊，咁佢 仲有冇噶？而家本杂志 冇啦， 有， 仲有 有啊，网上。 如果佢继续做，就未必有。因为佢走咗咧，佢就开心， 绝对同意。 咁另外一个同事咧，其实我同佢唔熟部门嘅， 男定女？ 男人嚟嘅，都系差唔多年纪啦。佢嗰阵时个 title 都系识做老马， 都系孖 marketing manager。 唔系，佢系business。 我想问你，你做嗰个 manager 有冇同事喺下边嘅？即系有冇 manager 一定有啦， 未必噶。 嗰时冇， 系咪有啲公司咧请个人翻嚟做一着？其实你又系一着，你又系你嘅下属咁样。 只不过系 听个 title 好睇啫， 即系全部都系阿着。 系啊，同埋你出去派卡片，喂咁大个人咧，如果你仲系嗰啲咩 executive 咧，好肉酸嘅。 嗯。 同埋国内嗰啲客咧，又会真系睇你个卡片。 系 啊， 系啊，我都曾经因为呢一个名咧入咗一啲公司度做，就系谂住哇阿 Jo， 但系其实我冇下属噶， 咁样都冇意思噶，系嘛？ 但 系 你派卡片，你好似有少少面上有少光咁， 冇错啦。同埋你对住， 即系对方唔知嘛。 系啊，同埋都系 manager 嚟，咁又会即系对你尊重。 佢都似系做埋啲咁嘅嘢啦，系咪啊？ 原来咩事啊？ 咩 事啊？ 咩事 啊？ 咩事？佢都系 Jo， 系啊。 系咁咧，就因为咧有一次开会，即系我去冇几耐咧，有一次同老板啊咁成班人开会，开完会之后咧，嗰个人即刻冲埋嚟，掹我埋边，唔系我推开。 即系头先你讲个部门 系啦， 佢系咪 你 讲 佢 阿 Jo 嚟噶？ 系啦，你叫佢Philip 啦吓，咁啊喂，下次咧你同老板开会咧，其实喺呢一度咧，你唔好讲嘢 吓， 我唔好讲嘢， 开会唔好讲嘢，咁讲做咩？ 佢话嗱，你咁样样唔得噶，系啊，你千祈唔好讲嘢啊吓。 佢即係佢即係好似憤青我。 首先佢係咪資深過你啊？ 資深我，佢做得耐過我，佢、哦、做得耐。 即係佢即係以一個叫做senior 啲嘅新聞 係啦，同埋我後來，因為我都有個朋友喺裏面做嘅，佢就話俾我聽，嗰、人咧就驚我威脅到佢、所以咧就叫盡量叫我唔好講啦。 所以你叫我唔好講，我唔講嘅 啦 咩？ 梗係唔會啦、啊。 你覺得我威脅到你啫嘛？ 係啊，咁、後來咧，仲聽到咧，佢亦都同老闆講咧。如果开呢啲会咧，就唔好叫我咯、我真系第一次去到一间公司去，咁感 咁嗰个人应该好渣喎，你都威胁到佢， 你 都威胁到佢， 系啊，你都冇下属嘅， 咪咯， 系嘛？突然之间， 同埋你讲，如果你讲嘅嘢都威胁到佢，嗰个人应该好废。 我都系咁话， 马小强讲嘢都威胁到佢， 咁真系应该好惊啦。 佢应该快炒， 即系随时一个人都可以威胁到佢咯。 系啦，我真系第一次遇到呢啲咁嘅同事， 你冇乜应该遇到呢啲人嘅啦， 唔会好少啊。 你 应该好地珍惜佢， 系啊，应该好啦，系佢你个好朋友，佢仲低过你。你想想 其实咧，两位真系可唔可以认真少少咧？ 我好认真、啊， 我从来冇咁认真过。 我都系咁， 即系如果你都威胁到个人，嗰个快快死啦！你都威胁到佢就 我都系咁话，都冇用啦，留喺度。 你有冇见过呢啲啊？即系咁惊死， 冇。 第二啲同级啊，爬你头嗰啲咧，我真系第一次。 呢啲人咧，我就咁觉得咧，就系佢自己冇乜料。 系啦， 点解？如果你觉得人威胁你，你咪做好啲咯。 啱啊， 你唔系揿住。唔系你唔好，你唔好讲嘢，你咪自己讲啲精劲啲有 point 呢嘅嘢咯。 咁但系佢能力有限啊嘛。 就 系、是，有嘅有好多呢啲。 可唔可以俾我讲埋第二个先啊？因为我惊我会窒息啊。 咪就系咯，你仲话我哋唔尊重你啊？成半个钟都系得你喺度发言啊。 OK， 下一个咧就系我翻翻去亚洲电视做嘢有一年，因为嗰、那个坐高层嗰、那个。是我當年一起跟他差不多年紀的那些兄弟來的，他說開一些新節目就問我，我說喂我做 freelance 他做編劇的嘛，都是 是啊是 啊， 是啊，做一些資訊性的節目， 即是你買單 是吧、入組、我說隨便好啦，這樣入去、我不是在佢全職個系統嗰度嘅， 咩叫做全職嘅系統？ 即係佢做 part time， 係啦， 喺第二個系統度嘅。 係啦，我係 part time 嚟嘅，即係 suppose 我唔會威脅到已經喺度做嗰啲人啦。 嗯、 我第一日翻工，真係第一日翻工，十點零行入去，跟住咧有個人氣沖沖，哇咁樣衝埋嚟我嗰度，企喺我面前，但係我又高過佢，佢變咗佢惡高頭望住我。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 死啦！我真系唔记得。唔好意思，未请教。 你凶埋啲啊嘛。 佢系男人嚟嘅。 跟住咧， 跟住佢话你记唔记得我？我唔记得，唔好意思。我啊，当年啊，做僆仔嘅时候啊， 你虾过我， 你虾过我，你记唔记得？我对唔住啊。即系我真系唔知。 即系佢而家唔系僆仔啦，佢而家要威王啦。 你而家翻嚟啊？你想下你个马威先？ 系啊，佢话 咁咪细龟喎。 唔系细鬼， 我哋识唔识噶？ 唔识噶，我估你唔识噶。咁佢真系冲埋嚟，然后同我：你唔好谂住而家个老细同你即系当年一齐嗰啲兄弟啊！我话而家我系呢个部门嘅 supervisor。我 OK， 你唔紧要噶，我话我嚟做嘢噶咋。但我做完可能我都会走 嘅。但系第一日翻工咁样， 好有得意， 罩忌啊！ 你真系觉得好乜嘢？ 你以前真系令虾过佢咩？ 我你觉得我会虾人？ 你凭乜嘢可以虾人咧？ 我唔会虾人嘅， 佢应该虾 唔 到人。 我可能唔会虾人， 可能你虾咗你唔知咧。即系有啲人个心好玻璃噶嘛。 可 能你 曾经 你讲咗啲嘢虾， 我唔系嗰啲人嚟噶啦，我真系唔系嗰啲人。 收尾点？ 收尾我咪冇理佢咯。然后我知道佢做仲好多小动作嘅，后来我同嗰个人讲，即系完咗啦嗰个十三站节目，我话唔紧要啦，我唔做啦，唔好。 唔系你都威胁唔到佢嘅，但系点解佢要咁做啫？你 freelance 啫嘛， 系咯咁咯。 佢呢个就第二个 case 咧，就唔系威胁到，而系佢想报仇啫，即系觉得阿小强哥你就虾过我，我要虾翻你咁啫。 哇！但系 点解你唔同佢讲下？我觉得就若果就系你自己都唔知道究竟我咩得罪过你嘅话，我会同佢倾。 佢就话俾我听，以前过咗去嘅，我唔会再提啦。我心谂， 点能够唔过咗去唔提啊？但系你而家仲系耿耿于怀啊嘛？ 你仲喺度 讲紧， 然后仲冲埋嚟，我啱啱行，你即刻冲埋嚟，你谂下，你真系几怒气？ 系啊，好唔舒服。 系啊，不过唔知啦，我真系第一次遇到咁嘅人嘅。 施主放下啦。 我放低咗啦， 系啦系啦吓 ，OK 好十一点半，咁我哋翻嚟咧就会听下啲街坊讲啊，呢个办公室最黑人憎行为，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精彩啊， 好精彩， 街坊。 冇错，大把。好，先睇晒呢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继续会见不同界别，朝早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见面。他在会面之后说，下午会以网上方式和选举委员会委员进行两场交流会，解释施政理念，相信有100个不同界别的选委出席。交流会将会在社交平台公开。至于几时正式报名参选，他说今日和团队总结之后决定。李家超社交专页今朝早上载寻日和各界见面的部分片段，期间他提及见到香港有很多风险位未补齐短板，希望确保充分照顾到风险位。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是否需要优先处理，李家超回应说，23条立法当然是其中一项优先处理的事，而他提及稳定和安全环境是涉及不同范畴，国家安全当然是其中之一，同时要确保即使有突如其来的攻击亦都有足够准备应对。他强调香港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葵涌华丽村起丽楼围封强检行动完成，当局发现16宗阳性检测个案和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说有关行动朝早大约9:30完成，大约1680人受检，已经派员到访717户，有95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994宗确诊和22348宗无症状感染。内地传媒报道是4月以来单日无症状感染个案首次下降。上海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贤如提醒，阳性感染者数量仍然处于高位，市民仍然要绷紧防控，不要松懈和聚集，减少流动，提倡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因应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多，老年感染者亦都随之增加，建议符合条件的长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上海根据核酸筛查结果划定了第一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名单，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吴建宇说，经历长时间封控之后，大家都想出门唞下气，但提醒防范区不是放飞区，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区内人员落实1星期2次抗原检测，又呼吁对核酸检测原检尽检。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林肯号目前位于蔚山市东部的公海，预料会停留大约5日，是2017年11月以来再次有美国航母进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分析认为，在北韩进行核子试验等战略挑衅的情况下，美国航母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的是对平壤发出警告信号。在2017年11月，北韩接连进行洲际导弹试射，美国海军3艘航母包括列根号、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曾经同时出现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并同南韩海军联合演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微风，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38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5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0.6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72.26跌7.4。 快手58.35跌7.05，美团146.7跌8，盈富基金21.2跌2，阿里巴巴97跌0.5，中国海洋石油10.9跌2.6，京东集团220啱啱转咗系220.2升4.8，比亚迪股份215.2跌5.6，创科实业109.4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5.46，瑞士法郎0.932，加元1.26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2，跌399，港金报18,290，升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美元，卖出1,9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咧，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门牌102号。路面情况嘅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车隧道出口去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方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屯门市中心方向，青衣南桥落车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欢迎收听倾倾咖啡经。 其实香港普遍来讲是不适合种咖啡的，即是海拔都很低，天气来讲都比较热，但是某些位置是会啱种咖啡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咖啡农夫阿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 Namaste Shrotasati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中快活人。 俾我预告一下先吓，嗱咁啊嚟紧咧，我哋好快会有一个新嘅儿童节目啦，就喺我哋星期三播放嘅。咁其实听日已经系噶啦， 听日系礼拜三咯，第一集就有同大家见面噶啦。 系啊，呢个节目咧就好多小朋友一齐参与啦。咁由于疫情关系，暂时咧啲小朋友嘅参与都系透过呢一个网上啊，即系咁，所以咧听落啲声音咧就会同现场做咧有少少唔同。不过佢哋嘅答。即係所以講嘅嘢啊，佢哋有好多時對事物嘅睇法都係好得意嘅。 我都好可愛啊，聽到佢哋啲聲。 冇錯，因為佢哋有佢哋嘅見解。 咁因為我細個時係小鋭鋭嘅時候啊。 係啦。 係啊，咁當然啦，咁啊，亦都係好開心嘅，就話喺嚟緊咧，咁啊有機會啦，咁啊大家咧就哇復課在即啦，就要翻學面授啦， 就攞個書包出嚟先。 但係咧，亦都要準備好咧，就要打齊針先。 冇錯，因為咧一翻學咧，咁始終人同人咧個距離會近翻啲啦，同埋聚集嘅人就會多咗啦，咁樣。 所以咧，嗱，講一啲數字啦，截至四月三號啊，咁啊之前嘅啦，三號，咁啊呢一個第五波嘅新冠疫情累計咧，有成超過10萬嘅兒童同埋青少年啊嘅陽性個案，佔咗115萬多宗本地個案嘅9%，咁都唔少嘅噃。 係啊，都好犀利啊。 係，咁啊，根據衛生署嘅就係防護中心都有講過啦，咁啊就係如果冇接種疫苗嘅兒童或者係青少年咧，佢哋染病之後咧，病情嘅嚴重或者係危殆嘅個案數字咧，係比你已經接種咗兩劑或以上疫苗嘅係8倍咁高嘅。哇！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亦都係可以咧就真係要去接種呢個疫苗啦。而家暫時嚟講嘅話咧，似乎個接種率咧最低嘅就係3歲至11歲嘅兒童啊嚇，即係咧就係幼稚園同埋呢啲小學生嘅接種咗第一針嘅咧只有62% 啫。咁啊情況咧就並唔理想嘅。 嗯， 所以快脆脆啦。咁因為專家都有講咧，就係兒童咧感染呢個新冠變種病毒之後嘅話咧，好可能會出現嘅就係呢個神經系統嘅併發症或者嘅後遺症。 所以千祈唔好睇輕嚇。 冇錯，咁啊暫時嚟講嘅話咧，咁啊兩种嘅新冠口服药咧就唔适合嘅， 12岁以下 冇错嘅儿童使用嘅，咁所以咧就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嘅需要嘅话咧系非常非常之迫切嘅吓。 好啦，咁又要上堂吓，又要安全，咁而家要做呢样嘢， 快啲打针， 冇错啦吓。好，翻嚟我哋嘅讨论区啦，今日话题就系有啲咩同事嘅行为咧比较黑人憎嘅咧咁样样，不如我哋马上听听呢个朋友就系 O 啦吓， 好， 神哥阿 O， 到底佢认为点样嘅行为黑人憎啲咧？ 我是阿 O 啊，我觉得呢一间公司度呢，如果啲同事成日讲是讲非，细细声讲大声笑呢，咁最唔好啦。有啲乜嘢梗係好似风骚快活人咁样，大家一齐讲，大家一齐笑啦。 係咪啊， 你成日都系咁㗎喎。 係啊。 係啊。我都系啊！我讲咗个就系话，我最唔中意嘅咧就系你搞是非嘅同事 啊！系啊， 我试过 制造是非， 制造是非。佢喺你面前咧就讲阿 B， 就喺阿 B 面前就讲阿 A。咁其实因为有时好多时候你未必真系会即系同佢讲，就你做咩咁样讲我啊，或者系点样噶嘛，就会制造咗有好多大家之间嘅不和。 佢因为是非当人情， 是非当人情之外嘅话，佢系会令到你哋一个二个咧都唔 friend， 同佢最 friend 啦。 因为要听是非嘛， 咪听是非啊嘛。我都系好憎啊呢啲人，咁就搞到我同一个同事嘅话，其实系嬲咗对方，唔知点解噶，就因为呢个人话俾我听嘅，就佢话俾你听嘅话咧，佢好憎你啊。咁佢又同另外一个讲嘅就话系啊，你又好憎你啊咁样。我哋两个又冇对过口供咧，跟住咧就咁样嬲。 我识嗰个， 嗰个边个嚟噶？ 就系嬲咗半年咯。 男士嚟噶？ 唔讲啦，男女唔讲啦。但系真系好乞人憎噶，点解要咁咧？ 系咪就为咗自己咯？ 系啊， 希望个人中意佢， 损人不利己啊， 冇错啦。啊嗱，听下阿陈太讲阿 Ada 杜文慧吓。 喺 office 我最怕就系一啲叫做不问自取咯。咁好多人都会以为咧就系话我借咗你，我还翻俾你咪得咯，或者我攞住嚟用啫。咁我转个头又摆翻低嘅啫。咁即系好多人都系会咁谂噶嘛。咁我转头摆翻低，可能你都唔知啦。又或者我一定会还咁少嘅嘢，又唔系值钱，咁即系冇乜所谓嘅。咁好多人都会咁样谂噶嘛。咁所以会造成咗一啲嘅感觉。就係話哎呀，點解你會攞咗啲嘢唔出聲，好似好唔尊重咁咯？譬如話落大雨啊，咁你帶把遮翻工，你插咗喺門口咁。咁跟住放工嗰陣時候，你發覺咦，把遮唔見咗嘅咁，可能有個同事以為自己噶啦，又或者係佢拎錯咗啦咁樣，咁又或者其實佢冇帶遮，佢攞咗嚟用啊咁樣啦。咁好多呢啲情況，譬如一個 cutter 咁樣啦，咁你買咗個 cutter 喺度，咦，第日唔見咗嘅，揾佢揾唔到，問極又唔知邊個借咗喎。好啦，咁你又買翻個新噶啦，咁咦，隔幾日又唔見咗，咁你就會發覺咦，點解會咁嘅？咁當你問下，喂，你係咪攞咗個 cutter？對方都可能唔記得咗啊，係咩係你嘅咩啊？唔好意思啊，咁樣咁，所以我好怕就係呢啲情況。其實只要你講一聲咧，就冇呢啲情況噶啦。即係話，喂，我攞咗你 cutter 嚟用，轉頭還咁。其實只係一句咋，就已經冇咁嘅情況出現。咁點解唔可以即係講低聲或者多啲嘅尊重咧？有陣時候有啲人咧會覺得我用完之後我即刻還咪得咯咁。有陣時咧有啲人甚至唔還添，即係我唔記得咗喎，咁樣咁我會唔中意呢啲行為咯。 你哋有冇試過攞嚟啲物具啊？ 有。 其實咧，有陣時候我會咁嘅，我喺翻呢個位，譬如話 cutter 咁先算啦，我喺翻呢個位做。 做完即刻拆翻落去， 嗯、 我唔会拎远过嗰张台嘅，因为我觉得一拎远咗咧，感觉好似有啲挞人嘢嘅感觉。你但系你嗰个现场喺翻佢张台，譬如你真系要剪少少，诸如此类啦，咁我即刻喺嗰度用，即刻摆翻低。 系 啦，咁就算你行紧埋嚟，我都话唔好意思啊，嗱，我即刻用俾翻你，即 系 咁，就唔好拎走。 哦，明白。 遮就更加不能原谅，遮就不能原谅啦。 遮又最危险啊，特别落雨日子。 佢为咗呢件事啊，搞到好大件事嘅 问 题。嗯，佢同你讲过噶嗰个人。 我记得，我记得。 但系佢唔系攞文具咁简单咯。 攞乜嘢啊？ 唔同你讲。 唔讲俾你 听。唔讲俾你知。 点咧？ 系啊。 散播是非，制造是非， 冇制造是非，因为呢件事系一件事实， 我唔系话你 ，sorry， 系咩？哎呀，我以为你讲我添 ，sorry， 系啊， 听埋阿小白好冇？ 好， 好， 小白嚟啦， 大家好，我系白元浩小白啊，一类嘅同事咧，佢哋做啲嘢好乞人憎嘅，啊，但系有好多同事咧，好拥戴佢哋嘅，点解咧？首先讲下呢一类同事，佢乞人憎嘅原因系乜啲乜嘢咧？佢乜嘢都唔做啦。乜嘢都唔交代啦，闊佬懶理啦，翻工咧好似唔休柴唔休米，但系乜嘢都唔理。總之乜嘢都唔做，係咪好乞人憎先？你都會話係啦。啊，但係佢好受歡迎喎、哦，原因佢用咗銀彈政策，佢日日咧就做萬歲，請人食飯，又咧攞好多嘅蛋撻翻嚟咧慰勞大家。咁所以呢類同事咧好特別嘅，佢有翻工，但係佢冇做嘢，啲人唔中意佢，但係好擁戴佢。啊，唔知道各位聽眾。你哋 office 有冇呢一类嘅人咧吓？ 有。 边个啊？ 我以前有不，你哋应该唔识嘅。咁、就有某一间嘅地方啦。咁因为咧就系每逢类似系放暑假，就会有一啲人嚟去做实习生嘅。咁咧佢系真系明显系好有钱，因为有一次俾我撞到佢咧，就系有司机车佢翻工嘅。咁而佢系唔做嘢嘅，只不过系想翻工嚟去交代俾佢啲屋企人知道。 我有翻工， 我有翻工嘅啫。佢每日着嘅衫啊，攞嘅手袋啊嗰啲咧，应该都已经差唔多系你嘅一个月嘅人工噶啦。咁就系佢系唔做嘢嘅。咁以及就係每一日翻嚟嘅時候，佢就會買好多好多好多小食，甚至乎嘅就係一啲好貴好貴好貴嘅西餅，咁就拎翻嚟 萬歲， 叮叮叮翻嚟萬歲。咁所以其實就我唔覺得佢好恐怖啊，又唔覺得佢好乞人憎咯。咁因為佢擺到明嘅就係基本上佢都唔係翻嚟做嘢嘅咯。係啊，佢係翻嚟嘥時間嘅。 但 係 好似 阿小 白話齋，有人中意嘅噃嚇，譬如可能小恩小惠有啲係受落嘅噃， 受落㗎，受落㗎、啊。 我都中意啊！有冇呢位同事嘅電話？ 嗯， 關你咩事啊？ 喂，嗱，不如咁啦，網上真係太多留言，我哋不如讀下啲朋友留言啦。有啲直接 send 俾我咧一大版啊。 嗯， 阿 Kevin 咧就話啦，係 啊， 佢最憎啲同事寫時候大聲講嘢咧，各自坐自己嘅位，但係相距有啲距離，但係就你一句我一句，四五個人講埋曬啲無謂嘢，邊度食飯啊，去邊度玩啊，哈哈哈！我頭先食燒賣食錯點錯辣醬啊，嗰啲無無謂謂嘢喺度大聲笑，討厭到極。 點、哎？我有咁做嘅。 間唔中啦，我覺得冇所謂啦，唔使咁緊張啫。 咁另外 Doris 就話咧，相處嗰啲講就天下無敵，做事有心無力嘅上司同事，在下都會耐心聆聽對方嘅説話。係。一份工作啫，勿因善小而不為啊，咁樣存在價值因人而異嚇、另外咧就係話有個人啊 Frank 咧話覺得帶頭組織小圈子排斥同事咧，呢啲人最衰。另外咧就係、有好多人咧表面唔直接同你讲啊，背后放毒箭，真系死咗都唔知咩事。我公司有个嘟嘟，乜都要你多多声气，乜都用公司条例话人，志在令你日日唔开心。哇、大家都好多怨气吓， 好多噶。 头先我所讲啦，有位 Ruby 咧，佢话喺一间公司里边咩行为最乞人憎？迟到咯，自己做嘢慢到一个点，同埋自己做嘢做到最后要交功课嘅日子咧都唔做啦，做嘅时间咧赶头赶命，同埋外出工作，自己咧一出去就成日。人哋出去就猛问人几时翻几时翻咁样，用厕所用到污糟邋遢咁样样，隔个星期六我哋一，仲有咧亦搞笑地又同我哋讲佢做咗啲咩要我哋俾意见，转个头咧借男友名义话点解你啲公司啲人咧个个都系向下汇款啊，唔系好明咩叫向下汇款啊 ？Anyway， 咁啊好多好多留言啦吓。 好啦，咁其實我哋都有街坊街坊嘅，咁我手上面仲有嘅咧就係有小陳啦，係咪？我使唔使聽埋小陳講啲咩先啦？好啦，小陳唔該。 最憎就係你最憎嘅同事啊嘛，使唔使開名噶？ 你中意啊？ 嗱，我而家講啊。 可以大聲啲。 係啊，我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就我唔知點解搞到佢好細聲啊，係啊，小陳不如再嚟過好嘛？ 好， 嚟啊嚟嚟嚟，睇先，搞唔搞得掂先？ 唔得喎，唔得啊， 唔得， 系啊， 哦，唔紧要，不如咁啦，听下呢个原来是这样 ，Orton 啦，好唔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私人空间，即系有啲同事咧，对于私人空间冇乜概念啊，即系可能自己个位摆自己嘢好正常啦，但系咧有啲同事咧系将人哋嘅位都当成系自己位嘅，有时同事唔喺位咧，佢劈咗佢啲嘢喺人哋个位嗰度啦，又或者咧当人哋个位嗰啲嘢都系佢啲嘢啦，随便就攞嚟用啦，问都唔问声啦，仲要用完之后唔摆翻。咁呢啲冇手尾啊，咁样嘅嘢，我觉得最最最最乞人憎。 好细个呢啲咁嘅嘢，你都觉得好乞人憎系啊？我听下小陈可唔可以讲到嘢先 ？OK， 小陈唔该。 小陈啊，题目系咩啊？最憎 就系你最憎嘅同事。 最憎嘅同事系咪？使唔使开名噶？ 你中意啊？ 嗱，我而家讲啊， 讲我， 我系小陈啊， 我知啊， 你唔识我噶嘛？我系小陈， 我唔识你噶，我系小李啊。 嗱，最憎嘅同事咧，其实系冇嘅。你只系想唔想同佢合作嘅啫。嗱，你冇话憎佢做嘢啫，大家系咪？你冇系憎佢啊？憎佢系自己伤身啊嘛。 咁你最唔中意合作嘅同事系 点咧？好简单嘅啫，个人咧我唔理嘅。即系我等于咁正经，我系小陈喎，系喎。 你做咩事？你伤身？ 因为咧，即系个人咧系点唔关我事啊嘛，即系大家。即係相處唔到，未做同事咯，相處到朋友 係 啦。但係做嘢一定要有交代，一定要盡責。即係我好，其實呢個要求好基本嘅啫嘛。 基本 嘅。但係如果呢咁基本嘢做唔到咧，講一句咯 ，I'm sorry。 OK， 就 係 咁。 OK， 啱嘅， 真係有啲怨言喎。 有啲工作交代俾你，你唔做就令人到，可能人要做埋你嗰份，或者突然之間嗰度係空咗個窿，係咪先？因為你要做嘢，你冇做嘛。 係啊，係啊， 係啊，人哋交代咗俾你啲嘢嘅話，你冇做啊？ 應該有，應該做曬， 應該做曬。OK， 好乖啦。 嗱，另外仲有崔潔彤啊 ，Kitty 啊，聽下佢今日呢個話題佢點講先。 呢間公司入面咧，最黑人憎嘅咧就係冇做嘢又扮有做嘢，然後走出去領工嗰啲人。是不是很有同感呢？通常呢在公司里面呢实有一个半个呢是会即是不做嘢啊，懒懒散散啊，在这里即是求其过日子啊这样的啦。但是这些呢我觉得都算啦，因为他们造成的伤害呢就不是很大，那他不做的，那你抵得想的就帮他做埋咯，是不是？那他们也很光明正大话给你听他是懒的啦这样。那但是有些人呢再衰一点呢就是他很懒，他不做嘢，但是他扮有做嘢喎。等到最後咧，你先發現，原來嗰樣嘢冇做嘅，咁啊，搞到你即係束手無策，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再者，嗰啲人咧，可能仲會冇做嘢之餘咧，領埋你個工，你幫佢做咧，佢都唔會感恩。嗱，呢啲人咧，即係由頭衰到落尾，真係可以話係衰到貼地嘅。不過我都要講翻句，我哋公司冇啲咁嘅人㗎。 嗯，補得好，補得好嚇。 嗯， 當然啦，純粹係講一種現象。 係啊，又或者就係你以往做過嗰啲公司或者係嗰啲地方嚇，你真係會有撞到啲咁樣嘅同事㗎。 嗯， 好啦，咁啊當然啦，我哋亦都好多朋友會喺個 Facebook 嗰度咧有講啦， 係 咪？小強有冇見到啊？ 有啊，Annie 啊，佢話。最憎就系咧，以为自己最忙啊，不断喺度呼喝人啊，系啊， 做咩望住？ 做咩你望住佢嘅？你望住 眼神接触啊嘛， 你望都唔紧要，但系你嗰只眼系瞪一瞪，好似即系好似笃一笃出嚟。 你望大佬张，你望住我呼喝人 啊 ！Fanny 啊，佢话最憎啊啲人啊食嘢啊食剩啊，摆个雪柜臭晒啊，搞到哼。搞到个雪柜臭晒啊！ 食剩嘢摆喺雪柜，其实雪柜处理都应该留意，因为咧个雪柜公家噶嘛，即大家都会用，咁所以尤其是咧啲如果啲味道浓烈嗰啲，最好冇摆落去， 就偷人哋啲嘢。 榴莲咁样啊？ 系 啊， 系 啊，你点会雪个榴莲喺公家雪柜度啊？ 唔知噶，系啊，攞人嗰啲鲜奶饮啊，又好乞人憎嘅。 我试过。 你試過攞人 嚟？但係我唔係因為咧，其實咧，我有段時間咧，我有帶嘢翻去噶嘛。 係。 跟住咧，我攞咗人哋嘅嘢食咯。 但係你知唔知㗎？ 我係唔知嘅。 哦。 係啊，因為 點解啊？ 因為佢買咗有一支嘅鮮奶定係乜嘢啊？係總之係個飲品嚟嘅。 嗯。 佢係擺埋一場一樣，就係擺埋喺嗰度個位嗰度。咁跟住我一攞嘅時候咧，一樣牌子。 哦。 我飲咗，跟住咧佢就鬧我。 咦，頭先你針對佢啊？你嗰個 唔係， 佢冇針對我，係啊，係我自己報案啫。 佢如果你又有買，咁你嗰支咧，原本嗰支咧， 俾人飲咗咯。 哦， 我嗰支俾人飲咗。 跟住我唔知道，咁我就見到佢就係剩翻嗰一支係我買嘅， 但 係我咪飲咯，我飲咗之後佢咪鬧。係 佢嗰支俾人飲咗咧？ 係啊， 唔知啊，真係呢個真係無頭公案嚟㗎。 或者呢支先 係 你嘅咧？ 係啊， 邊有得鬧㗎？ 又冇得鬧㗎喎。 咁就好小事啫，到最尾就我賣翻俾佢。 但你記到而家喎？ 我冇記到。 你啱啱先講出嚟， 我冇記仇，但係我記得呢件事，所以我就咪講翻出嚟。 馬老師， 我要向你學習。係 啊， 係 咪？ 記事不記人。 冇錯啦，對人不對事。 另外咧，阿明。就话啦，公司咧，我最憎咧，你揿完水机唔换水樽走咗去，同埋去完 toilet 咧就唔冲水嘅，系啊系啊，即系呢个人真系冇手尾啊。另外 Maggie 就话啦，疫情之下咧，有啲喺公司有啲人咧唔戴口罩，最重要系嗰个老细啊，冇得投诉啊，打字又唔敢嘴，唔敢嘴啊。 我会同佢讲。 哇，我之前有一个老细咧，唔知点解咧，佢讲亲嘢咧，个嘴唇好多口水喺度嘅，你有冇见过啲人啊？ 你好好啊， 你有冇呢个情况啊？ 你成个罩跌落 嚟，你个口罩成日跌落嚟。我公司啊，有个同事讲一两句，个口罩又跌落嚟，佢又掹，讲两句又跌又掹。 系啊，嗰阵时呢刹那， 系啊。 你其实有冇试过戴呢一只啊？ 我唔想答你呢个问题。 哎呀，嬲！ 我哋向你讲嘅呢啲建善意嘅建议，建你戴呢一只啊。 唔系，我讲翻先，得我会修正一下。 你讲埋你个故仔先。 佢嗰个老细唔知点解咧，佢永远就个。嘴唇咧有啲口水喺度，講嘢咧就噴出嚟，其實好好驚。 你係咪以為好 sexy 啊？自己 唔知啊，男人嚟嘅又長氣又沉氣，哇頂神，同埋好唔衞生。 佢叫咩名啊？佢冇啊，佢口水喺佢自己個口做啫嘛，點會唔係唔衞生？ 佢有時講出嚟 噴 出 嚟 啊嘛， 係 啊， 會㗎。 所以其實我覺得戴咗口罩咧係幾好嘅， 係幾衞生 咁啊得啊，至少唔使見到我一篤嘢咁樣係啊跌落個台度，好恐怖。 好啦，另外有個 Cecilia 咧，佢最唔中意啲有啲女同事啦，成日嗲啲男同事，你幫我做啦嗰啲咁樣，係嘛？即係嗲， 因為我從來 用美色係嘛？ 佢哋唔使嗲㗎，有啲你都識嘅有一個 邊個啊？ 好靚女㗎！ 就係你講嗰個， 我發覺嘅就係其實基本上咧係個個 爭 住幫佢做嘢㗎。 D 字頭嗰個， 佢根本就唔需要頂。係 嘅，咁啊係，佢真係一種魅力嘅。 佢係一種魅力 㗎。另外有個同事咧，佢話成日你聽我講先啦，你聽我講先啦，人人都唔準講。好似咧讲到其他人都唔明，系得佢咩啊？尤其其他同事都明，系佢唔明，跟住喺度高谈阔论，冇礼貌咁样咯吓。 有食饭咧，又话冇带散纸啊咁样。 好，太多太多啦。十二点啊，我哋开始有 floating classroom 漂流教室。 今日讲， 今日系 今日咧，头先咧，因为你十一点咧讲得太兴奋，我即刻转一个话题。 点解 啊？关我哋咩事啊？ 因为你想听嗰啲系嘉年华会嗰啲故事， 梗系啦，有第二集啊！嘉年华会第二集，哎呀，好期待啊！ 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服色浪漫，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亚洲到几温噶啦吓，相对湿度71%，我哋先听咧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嚟继续。 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3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994宗确诊同22348宗无症状感染。内地传媒报道，系四月以嚟单日无症状感染个案首次下降。上海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健如提醒，阳性感染者数量仍然处于高位，市民仍然要绷紧防控，唔好松懈同聚集，减少流动。提倡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因应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多，老年感染者亦都随之增加，建议符合条件的长者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上海根据核酸筛查结果，划定了第一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名单，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吴健如说，经历长时间封控之后，大家都想出门唞下气，但提醒防范区不是放飞区，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区内人员落实一星期两次抗原检测，又呼吁对核酸检测原检尽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天色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并逐渐减弱。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勒卡已经增强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9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风势较大，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1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61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2.6跌系升9蚊；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5.2；快手58.65跌6.75；美团148.1升6毫；盈富基金21.28跌0.4；阿里巴巴97.35跌1.15；中国海洋石油10.94跌2.2；京东集团220.6升5.2。比亚迪股份216.8跌4蚊，创科实业109.4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21，瑞士法郎8.418，澳元5.821，加元6.199，新西兰元5.352，欧元8.5226。每百日元对港元6.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7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5点，跌386点。港金报182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38美元，卖出195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青衣北桥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全青交汇处啊，就系青衣北桥。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咁另外咧，啱啱收到一个都系由道路工程影响到比较挤塞啦，就系、是、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咧都系受工程影响，封咗慢线。咁而家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顺利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苏工地嘉年华会苏嘉年华会，我未试过，你唔知道我讲咩咧，咁继续听咯。 哎呀，好好啊，呢个 item， 讲多一次啊，题目 呢个 theme， 工地苏 苏工地 嘉年华会苏 苏 嘉 年 华会系啦，喂我。 你明白我讲咩？ 明 白明啊！ 事业线咪苏事业线咯。 哦， 唔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咧，我度嗰年咧，即系第一次去一个有嘉年华会嘅人负责人叫我，喂，因为咧年尾咧好多佢哋嗰啲同事啊走晒翻乡下嘅，就冇乜人。佢话咧，因为有啲人咧就唔翻乡下，有乜嘢嘢帮我谂啲嘢咧去 entertain 佢哋。 系咪都系国内？ 国内系啦，就等佢哋即系开心下啦。 都啱喎，嗱呢个出发点非常好，因为嗰啲唔翻乡下，第一可能乡下好远啊，又或者佢翻去都冇乜人噶啦，咁咪留翻喺度咯咁。咁但 系 佢好闷噶嘛，因为你放假啊嘛。即系而家，譬如工人姐姐咁样，佢星期日佢唔出街，咁佢屋企佢就好闷噶。 冇错， 即系俾啲娱乐佢哋。 冇错，就叫我帮佢哋搞一个 show 去 entertain。 因为知道你系湿地 marketing manager 啊嘛， 冇错啦。 喂，嗰啲南工人嚟噶嘛，系咪先？ 梗系啦。 咁系咪湿地 marketing manager 啦？ 系啦，系啦。佢街边有条识途老马噶嘛？ 梗系啦， 系咪先？ 唔通玩嗰啲 bad old horse 啊嘛？ 系啊。 拿那张卡片出来、否则你们不要说拿 抌了啦，我怕人家知道我 keep 住张卡片啊， 系啊，我等阵烧咗啦， 系啊， 唔怪得我收到， 我哋冲水饮啊， 我收到， 我冇，我帮你冲水饮啊，已经喺我体内嗰度运行紧。 OK， 咁佢就话：哇，我第一次接呢 show 啊，哇，好玩、啊，就系话为咗留低嗰啲同事咧，哇，都几多人留低、啊，百几人留低、啊， 系咯， 但系佢工厂都系得百几人嘅咋嘛。 嗰个唔系工厂嚟嘅， 公司嚟嘅， 嗰个 地方嚟嘅， 嘉年华会系为人带嚟欢乐嘅， 冇错， 就好似林我个卡片嘅就系 marketing manager， 嗯， 系啦，咁又话好多嘅 好多嘢买嘅， 男同事、女同事、 女同事、 女同事 为主， 冇错，嘉年华会嘛， 系啦，全部女同事为主，都系年青嘅廿零岁嗰啲，咁佢哋唔翻乡下有咩做咧？咁就叫我喂。帮手谂一谂个项目，玩一日下昼两点到四点，未开工啊嘛，佢哋吓，咁就去整一个节目俾佢哋。 哦，即系 两点到四点， 跟住就要 下昼啊，下昼 系啊，但系你讲紧过年啊嘛，佢哋冇翻乡下啊嘛， 系啊， 咁佢哋夜晚都冇嘢做噶啦， 唔系啊，夜晚都要开工嘅就系话， 哇，咁忙噶， 系啊， 你讲华灯初上系嘛？ 先玩 星光熠熠， 哦，先佢哋自己玩， 就跟住人哋玩， 系啦，就先佢玩人，跟住就人哋玩佢。 嗱，你讲噶， 我都唔知 道。但系都系互玩咯， 即系你总之大家眯埋眼睛 ，picture 个画面，系一个富丽堂皇嘅嘉年华会，哇，咁有个舞台啊，好多灯光、啊， 选你咯玩。 唔系，因为佢哋嗰啲系女同事为主啊嘛， 咪女同事咪玩选你咯。 嗱，咁我就佢话嗱，唔理。有几多个 budget？ 你帮我谂一啲嘢，两点到四点钟，等我哋开开心心，系啦，然后又搞埋抽奖啊，咁哇，大家开心啊 ，happy！、总之亦都系利诱佢哋，喂，留低啦，唔好翻乡下啦，系咪先？ 系啊，因为夜晚黑有得玩， 系啦。咁我又都好、啊，但系一睇个 budget 其实又唔系好多，系咪？因为年尾咧都几难， 但 系 你两个钟， 系啊，两个钟你收几多钱啫？ 俾几千万你好冇？ 唔系，因为佢要 cap 水嘛。 点存个 cap 字 ？CAP 啊， 系啊。 你 cap 完之后都剩翻冇几多啦。 嗱，我话俾你听，人哋公司系要盈利嘅， 人哋俾十万可能攞几千蚊出嚟。 系啊，咪就系咯。 自己 cap 晒大部分， 系啊，食啲肠仔菠萝， 买啲肠仔菠萝俾大家食，跟住自己上去跳一阵舞， 系啊， 睇我跳舞，睇我跳舞， 跟住就 do hustle， do hustle， do hustle， 一定系咁啦。 咁跟住收人十几万， 做嘢咧 cap 几多啊？肯定有嘅，睇佢样红晒。 冇钱 cap 你会做你个人、 哎，我都系咁话。 唉，有食有拎啦，好唔好 ？O K 啦，应该系咁嘅。 过水都要湿脚啦，系嘛？ 睇下你只脚啊，巢晒皮啦。 好，咁跟住点？ 咁跟住同啲同事商量啦，但有啲女同事就唔系好中意嘅， 点解啊？ 觉得好反感。因为佢觉得去嗰啲华灯初上嘅地方，佢唔 系 好喜 欢。哦，即系去做 show 嗰啲人唔系好想去嗰啲地方做 show， 做嘢啫。 系啊，都系咁。 又唔系叫你喺嗰度翻工。 咪系咯。 于是点谂谂谂谂啦，终于俾我谂到条桥，系真系 OK 嘅，几成功嘅。 因為國內咧， 你覺得好成功嘅， 係個客都話成功嘅，嗰啲青春少艾同事都玩得好開心嘅，我睇到佢哋，哇，總之係拍曬手掌，揾咗啲咩咧？就國內咧，我嗰期咧有好多人咧，專係扮劉德華、周星馳啊，等等等等嘅 模仿大賽， 冇錯啦，我就揾咗個炸人嚟。於是咧，一開頭呢個 show 咧，大家都好興奮嘅， 星光熠熠。 係啦，因為周星馳嘅通去講，佢哋已經咿哇鬼叫嘅啦。係啊，咁跟住 咁易開心嘅嗰班華燈初上， 但係要扮得似喎， 係啊，好容易開心。大把國內真係好犀利嘅，有 佢哋真 係 好搞到氣氛嘅，咁我覺得都好嘅。總之大家開心玩咪係咯，一個下晝係咪？咁跟住有好多嘅歌星上場啦。完咗之後，我哋已經好興奮啦。跟住我玩遊戲， 真歌星啊！你嘅意思係 唔係假嘅？全部假嘅，冇錢。 唱到好似阿劉德華咁樣，係 啦， 張學友 啊，係啦，又佢哋又識搞氣氛嘅，即係話即係好似你做 show 咁。 唔係嗰啲係唔肯走嘅。 系啊， 你有冇发觉佢哋真系系你叫佢上四五分钟，佢可以俾足个半钟你啊？ 就算嗰啲人个样唔系好靓仔咧，但系佢哋已经投入咗嗰个就 系 刘德华。 系啊，冇错， 全部我都系揾啲男仔去嘅，因为佢哋多数系女士啊嘛。咁佢哋已经玩得好开心，里哇哇鬼叫啦。咁嗰啲人好似你话斋，本来叫佢唱三首歌嘅，因为佢难得有机会上台啊嘛。 有咁多 fans 啊，五首啊，因为大家都 好热情， 总之玩得 好 疯狂。咁个我亦都帮佢谂咗条桥。我因为嗰时都好兴打赏嘅，我就俾咗啲利是封佢哋，俾啲 自己入钱 啊吓，啲华灯初上系咪？ 系啦，咁我哋自己。就上去塞啲利是俾阿 靓仔， 系啦，你谂下系咪心啊？ 好开心啊！打赏我麻地咯， 当咗个真真嘅， 未必有机会咯。 系啊，即系佢哋系好 唱多啫，咁样系咪？独自去靠攣， 带埋佢去靠攣， 系咯，冇错。 咁啊，哇！呢一轮过咗之后啦，啊，好嘢，好嘢，好嘢。跟住玩下 part 咧，玩咩咧？我哋好兴咧，就系将电视台嗰啲嘅游戏节目咧搬上去嘅，都几受欢迎嘅。 掌门人啊， 掌门人嗰啲 食寿司， 系啊，掌门人真系话已经 入 食寿司就 系啊， 玩咗十几廿年都有。 寿司边个食？ 系我哋就唔系玩嗰啲，因为佢哋讲嘢唔系咁灵光，我就打乒乓。因为打乒乓，然后讲话题，你知啦，讲嘢就大家都好开心噶啦，即系咩题目都有噶啦，配合咗我嗰个 web marketing 咩 错错啦，系啦，于是哇，你谂下几开心，非常开心，系真系非常开心嘅。跟住到最重要一环啦，玩抽奖，哇，因为嗰阵时咧，佢攞咗好多嘢嚟，都好多嗰啲公司去 sponsor 啲嘅礼物， 有啲咩礼物啊？我想请问， 有女士最兴噶啦， 包包啊，鞋啊， 包包鞋同埋女士嗰啲内衣啊，都有。 哇，咁犀利啊！ 内衣啊，好受欢迎啊。 好彩啫。 你拣 乜嘢啊？ 唔系，如果系你诶啱嘅话，我觉得你又会攞走啲啦。呢啲你唔啱，所以先就可以攞走。 都有可能攞走。 你觉唔觉得啊？ 攞俾马小玲用。 系啊。 你做乜要针对我啊？ 啱晒事啊嘛。 都系要针埋针。 系啦。咁佢哋咧，我因为嗰、那个嗰只礼物咧，现场咧有啲咧就好似玩灰姑娘着嗰个鞋嗰个票。 着手啦，就俾你攞走。 冇错啦，系啦，咁啊，即系好多嗰啲签名啦，有块布咁，你然后你块布后边换啦。 咁啲内衣咪都系咁啊？ 系咯，现场要换啊！哇，你谂埋啲票啊！即系要你喺台上面换衫俾人睇啊？ 唔系，有块布。 哦，跟住啱啦。 跟住佢一换，你打灯喎。 系啦，有盏灯喺后边嘅。 哇，呢啲人真系果然 wet marketing manager 真系。 嗱，我话俾你听，我未够。未夠衰，我後來先知嘅。點解 可以再衰啲？ 唔關我事啊！嗱，呢個係個老闆衰嘅啫，佢真係衰啊，唔係假衰啊。我點解好似突然間現場多咗咁多人嘅 ？Camman， 佢原來去賣飛， 哇！ 賣飛俾人哋， 但明明係佢哋大家 即係同事娛樂啫 嘛。 咁佢因為咧送禮物嗰啲咧又話想嚟睇，於是咧又有一班人喺度，係啦，咁老闆你知啦，咁佢又會 call 啲 VIP 嗰啲客人嚟噶嘛，喂有 show 啊等等等等，咁啊抽完獎之後咧，因為嗰啲獎咧有啲都幾無無謂謂嘅，咁啊跟住夜晚食飯，咁跟住個老闆即係卡拉唔係 講出嚟， 嘉年華會， 嘉年華會 老闆同我講啦。 要俾錢啊嘛，因為我講到明，我元宵一定要收埋尾數噶，因為過年噶啦，我話我翻香港噶啦，跟住佢話。生意难做啊！唉， 收少啲。 生意难做咧， 你已经知道想讲咩、 哎？你 想讲咩 啦？ 系啦，佢话嗱咁样，我唔会咁衰仔嘅，扣你啲钱嘅，我心又好少少啦。 嗯， 不过咁样好唔好？嗱，譬如话十万有两万、嗯，我用你一度嘅现金券俾你，攞埋啲酒咁好唔好？唔好。 点解要咁、啊？ 我话唔好，啊、我真系话唔好。 即系你一定要嚟呢一度消费，你先可以用噶嘛。 同埋你即系等于一支酒，我当你系200蚊，然后你话俾我啲2000蚊，我点会嚟啫？系、咪？ 同埋你仲衰啊！你嚟咧一定锯你颈条， 系咯、啊？ 你赚咗嗰啲都俾埋佢。 系啊，即系我话唔好。 我觉得你会呕突啊，到最后尾。 系啊，因为你落到你实咸湿噶嘛， 系啊，冇错。 点解？ 你 因 为 你 咸 湿 乜咩咩嚟住 啊 嘛，你唔记得咗你嘅 title 咩？ 系啊，要体察下嘅。 咪就系咯，你阿姐嚟噶嘛？ 你大姐嚟噶嘛？ 系啊，梗系要。 我就因为嗰时仲有个同事喺度、我就即系撞淡啦。我话唔得，因为我话要同啲同事交代。 但系咧，啲钱咧佢度你又攞唔何噶噃？ 系啊， 所以咧 就系都唔俾咁，你点？ 所以我要同佢拉锯一下咯。因为我遇过呢啲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如果你一话好咧，冇办法，永远收唔到、所以都有啲朋友话：，喂，唔好接受，死同佢要翻。我话冇可能，真系冇可能。我话头先嗰啲人全部咧唱歌啊， 真金白银， 我全部系俾现钱 佢哋。我做足你啊嘛， 系啊，我唔会话喂嗱2000蚊，你攞1000蚊，我俾两支酒你。唔会噶嘛，我话就算啊，如果有客人嚟你嗰度消费啊，佢攞3000蚊，佢俾2000蚊，然后俾一只猪你得唔得？只猪就值1200蚊，我话唔得。于是佢话系咪咁唔俾面啊？ 开始讲呢啲说话啦， 系开 始想拍台啦， 系 而家咪冇朋友做啊？ 因为咧，我都明白年尾大家都要等现金用嘅，佢都要出粮嗰啲嘛，但唔关我事啊嘛。跟住佢话。我俾五分鐘你，你諗下先。嗱，錢我擺喺度，即係譬如話100000蚊呢度，80000蚊現金。另外嗰啲咧幾支酒 咁咪係咯。我就話啲錢咧佢度，佢唔俾你，你唔 好佢擺喺度。嗱，另外嗰幾支酒，佢話我俾多你㗎啦，又酒啊，又一啲 coupon。佢話你下次帶啲客嚟啊，咪嚟我度招呼咯，我簽俾你咯。佢係話出去五分鐘。五分鐘之後咧，你幫我諗掂佢嚇即係你 諗去掂佢啫。而家係你 嘅問題 嘛。 佢出咗去，我想問下兩位點做？嗱，你知啦，嗰啲地方 我唔會俾佢離開咯。 全部大哥嚟嘅嚇， 形勢比人強，不過就 係 我覺得咧，你冇辦法。你 同我一齊 嗰個 係女仔嚟嘅，女同事嚟嘅，當地人。 你睇下馬小雲打又唔打得，走又走得唔快，肚腩咚咚咚咚係咪先？有啲咩事真係俾人哋分咗八件㗎。我覺得佢會唉算啦， 就攞咗呢嚿錢先咯。 你會點啊？ 我會點？我咪攞咗呢個， 冇得點啊！ 我都會俾佢睇下五分鐘嘅，睇下佢 keep 翻嚟點咯。我會仍然繼續堅持咯。 五分鐘？咦？唔入嚟喎。 嗯。 再坐一下啦，即係你無論咁衰，即係五分鐘然後打電話俾人噶嘛。再坐一陣，十分鐘啦。跟住我個女仔，我同個女仔講，我話你先走先。即係我想保護佢，陣間唔知發生咩事啊嘛。 嗯。 我話嗱，你攞咗啲現金走。 因為佢都幫唔到你啲咩啦，講真， 嚇、 一個女仔喺呢一個咁嘅地方，喺嘉年華會， 係 啊，嘉年華會做唔到啲咩嘢？ 係啊，你攞現金，其他嗰啲你擺喺度。跟住佢話：使唔使我打幾個電話 啊？ 我話唔使住呢啲嘢，係咪先？ 嗰女仔咁犀利嘅咩？佢打幾個電話搞得掂？ 喂，你即係佢當地人嚟嘅，有啲嘢佢都 可能佢有力過你喎，咁就 分分鐘係， 係啊， 係啊，分分鐘係。咁其實我真係有啲驚嘅，因為話曬年尾，同埋嗰個女仔出咗去咧，哇，好似連個冷氣都熄埋，即係會聽到噶嘛。跟住行出去裝下，成條走廊冇人喎。再坐一下啦，15分鐘後我打電話俾佢，啊，陳總， 究竟你坐咗幾多下？你都坐咗好耐下咯， 15分鐘，15分鐘，系啊， 先要打俾佢， 先打俾佢，我话我唔想阻你，系啦，我话我都要翻公司有啲嘢做，跟住佢话你唔同我食饭咩？我话 仲同你食饭，系啊，你都未俾晒钱我， 咪咯， 佢想请一只无情鸡， 系，跟住我话佢话你等多我5分鐘啦，我5分鐘就过嚟，我话好，然后我打翻电话俾个女仔，我话依家仲未走得，你可唔可以叫啲人嚟？ 系 叫啲人嚟 嘉年华会门口， 你接我放学 系。因为真系你需要咁样样，我唔知道会咩事咁啊。过年，跟住十五分钟后，骑骑骑咁样入嚟，嗰、那个老板啊，骑骑入嚟， 再摆多次， 仲有两个女仔， 嗯， 佢话同你讲下啫嘛，唔使咁样样，好似唔开心咁样。我唔开心，我话嗱啲钱咧我就攞咗啦，我话呢啲咧我唔会要嘅，我唔真系唔会要。第一， 嗯、 喂你嗰啲酒咩酒我都唔知咧，系、 嗯、 咪？ 嗯嗯 跟住佢话咁即系点啊？我话唔紧要噶，你话俾我听啦。如果你系我明白嘅，年尾你真系可能会多啲， 迟啲先俾 系啦。咁你方便先俾我咯。 可唔可以写定一个欠单啊？ 好肉酸 嘅，即系类似啲咁嘅嘢。 我知啊，但系好肉酸 嘅，冇用 嘅， 佢唔还都唔会还噶啦。 系啦，我话啲酒我真系唔要啦吓，大家做个朋友咯。我话我过年后再揾你咯。 嗯， 系啊，我话我都要 走啦， 俾村同事啊，问问 佢唔俾你，你都冇办法。 系啦，系啊，跟住咧有个女仔，嗰两个女仔走埋嚟啊，唔好咁嬲啦，不如我哋。阵间陪你食饭啦，咁样啦，嘻哈哈啦，咁样样。我话唔好啦，跟住我落咗去，然后喺度谂，我应该点做咧？想唔想知点做？ 下个礼拜嘛， 好啊，下个礼拜话俾你听啦，因为仲有一个故事嘅。 OK， 好，十二点半，我哋先咧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继续会见不同界别，朝早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见面。他在会面之后说，下午会以网上方式同选举委员会委员进行两场交流会，解释施政理念，相信有100个不同界别的选委出席。交流会将会在社交平台公开，至于几时正式报名参选，他说今日同团队总结之后决定。李家超社交专业今朝早上载寻日同各界见面的部分片段，期间他提及见到香港有很多风险位未补齐短板，希望确保充分照顾到风险位。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是否需要优先处理，李家超回应说，23条立法当然是其中一项优先处理的事，而他提及稳定和安全环境是涉及不同范畴，国家安全当然是其中之一，同时要确保即使有突如其来的攻击亦都有足够准备应对。他强调香港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教育局规定，学校在恢复面授课之后，教职员和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抗原检测，有陰性結果才可以回學校。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學校需要在每日早上10點前向衛生署呈報所有學生的檢測結果，並且要有清晰記錄。如果學生抵達學校的時候才發現不記得做快測，就不能夠參與課堂學習活動。學校會通知家長接學生回家，但如果獲家長同意，亦都可以安排在學校補做快測。他說會有單張教導有很特殊需要，例如需要醫療照顧學生的家長怎樣幫子女快測。蔡若蓮又說，當局會為領取全津、半津和綜援等有需要學生免費提供快測套裝，預料涉及30多萬人，強調若果其他學生有需要，學校會酌情處理。當局完成在葵涌華麗邨喜麗樓的圍封強檢行動，發現16宗陽性檢測個案和7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另外，天水圍天瑞二村瑞豐樓的圍封強檢行動亦都完成，大約1390人接受檢測，發現8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安排跟進。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寻日出席平壤、松山和松花地区的松花街万户住宅建设项目竣工仪式。报道说，金正恩在活动上剪彩，但未有发表讲话。松山和松花地区是平壤东南部住宅区，属于北韩提出的首都建设五年规划中最先得到开发的地区。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渐转天晴，复活节假期风势较大，日间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02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6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5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1.8，升8.2；恒生中国企业72.52，跌4.8；快手58.6，跌6.8；美团148.4，升9毫。盈富基金21.3，跌0.2；阿里巴巴97.45，跌1.5元；中国海洋石油10.92，跌2.4；京东集团221.2，升5.8；比亚迪股份217.2，跌3.6；创科实业109.6，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5.29，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5，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8，欧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9点，跌431点。港金报18290蚊，升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9.15美元，賣出1959.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家庭医生陈永恩，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咧，其实康复之后咧，都可能出现一啲嘅症状咧，就持续得比较长嘅时间。总之有咩怀疑咧，即系觉得咦，好似譬如我哋讲气促啦，你净系静止嘅状态都出现气促啦，或者咳嗽出现咗咳血啦，呢啲都唔系平时我哋讲呢个长新冠里面嘅病征嚟嘅。咁所以咧，就应该要去见下医生啦，去再安排啲检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对于四月中要翻学，你有咩感受啊？ 有啲想，又有啲唔想咯。 点解啊？ 又想喺屋企瞓耐啲，跟住又想见同学咁，好难，好难选择。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4月13日起，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天断人间，几度夕阳红。 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夜。 是我心愿。 谢各位今晚嚟捧场，祝各位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哋听晚再见，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咦，见今晚翻风噃，咁凉嘅。哎呀，唔系啦，我行小路先。哎呀哎呀，抢嘢啊抢嘢啊，打红包啊打红包啊！ 小姐，咩事啊？打咩啊？打咩啊？ 前面着黑衫嗰个衰人抢咗我嘅荷包，仲推跌咗我。 放心，等我追佢翻嚟。你喺度等我，你唔好行开吓吓。 佢上咗巴士开埋车，你又点会追到呢？算啦，当我倒霉吧。 死飞仔，抢你银荷包仲推跌人，等我去捉。咪走啊！你咪走啊！ 哎呀， 小姐你好， 你系 你唔认得我咩？上星期响前面嗰树嗰条街，你俾人抢咗个荷包，我咪答应你帮你追翻个贼仔嗰个呢？ 啊！我记得啦，我嗰晚等咗你成晚，见唔到你，我以为你追唔到，我见咁夜翻咗屋企啦。 你等，我入下条裤先。 有冇 啊？入唔到啦。这个荷包是不是你的？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唔该晒你。 唔使。 点解你咁犀利嘅？个贼上咗巴士，你都追到嘅。 啲巴士行得好慢嘅啫。同埋我喺大学系长跑冠军，好长噶我个跑。我应承过你，一定帮你追翻。 你睇，你仲有问我噶？ 有冇骗嘢？睇睇。 啲嘢齐晒，最紧要就系我爸妈妈同我影嗰张相仲喺度就得噶啦。 阿小姐， 吓， 你会喜欢影相嘅咩？我其实咧大学个摄影学会photo级个主席嚟嘅噃。 哇，又系啊！ 你几时得闲？ 嗯， 叫埋你阿妈，唔系叫埋阿伯母，我哋一齐影相啊！ 其实系咁嘅，我系个好。嘅弱女啊，栽种别人田。其实我有个孤女， 孤女， 我从来都未见过我个爸爸妈妈噶，我只系得苏哈时候，妈妈同我一起影嘅呢张相，你睇下，甩晒色噶啦，已经。 系，唔怪得你咁紧张张相。 嗯， 系啦，话时话夜啦，呢排治安唔好，你住边处啊？我送你翻你个家乡，唔系你屋企啊。 唔使客气，其实你帮我找回个荷包，我应该请你喝杯咖啡至啱。不过而家咁夜， 咁啦，不如咬借好唔好？ 咬借， 咬借，前面有间凉茶铺，啲借汁好好饮噶。系啦，小姐， 吓， 我哋倾咗咁耐，请问你叫咩名啊？ 我叫黄玫瑰。 明白，你叫黄玫瑰，我叫李嘉明，你明唔明啊？ 明啊。自从嗰晚之后，李嘉明隔晚就嚟约会我，佢等我落班，跟住就买支蔗俾我咬，同埋啜下。佢系一位好有为有上进嘅青年，我谂起都开心啊！佢喺大学嗰度读紧医科，出年就毕业噶啦，仲系大医生，即系大国手啦。但系我只不过系一个冇父冇母嘅孤女，一个喺夜总会度卖唱嘅可怜嘅弱女。试问我又点敢高攀呢一位一表人才嘅公子呢 ？Yellow Roses， 你英文名，你都系啊，忘记佢吧啦。 啊！奶妈，我翻嚟啦！ 大 官啊，咩事咁高兴啊？ 哦，我听日咧约咗朋友去山顶啊，老衬亭影相，夜晚食埋饭先翻。 哇，睇你个样咁开心，实系约咗女仔顶啦。几时得闲带个女仔翻嚟俾奶妈见下，等我开心下。 好啊，不过我要问咗佢，我惊佢怕丑啊。 哎呀，傻仔嚟嘅，使乜惊啫？你快啲问下人啦。喂，走宝啊！ 做乜嘢啫，嘉明？ 我唔知点讲咧。 讲啦， 玫瑰啊！吓，你同我一齐开唔开心啊？ 你啲口水滴晒落嚟啦！ 唔好意思，鼻水都有少少。你开唔开心啊？ 你个样好咸湿啊！ 少少咁 啦，我好中意。 咁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 你哮喘啦，嘉明，你正在求学嘅阶段当中，我怕影响你嘅学业，不如等你毕业先啦。 唔好啦，阿玫瑰，我发觉自从同你一齐咧，我平静嘅心湖已经泛起一个波。无数嗰啲 个波好 大，菠萝嗰啲波啊！ 哇， 系啊！你睇唔睇我心口啊？ 见到啊！ 成个波，十嗰啲波涛 好 涌啊！ 好犀利，拱下拱下。嘉明，我何尝唔系咁咧？你令我感觉到曙光再次喺东方度冒起。 哦，东方之珠， 希望 hope it's your baby。 我真系中意你个 hope 啊！夏玫瑰啊，我发觉我生命唔可以冇你，冇你，我生命好似咬蔗冇味，咬咗100次嘅蔗咁样，唉， 蔗渣，你讲得啱， 系啦，我变得蔗渣啦，等清道夫嚟将我带走，所以我唔想做一碌冇用嘅蔗，我希望做一个有味嘅蔗。 我明， 吓， 卡明。如果你因为生命中冇咗我而变成好似我转下转下啲字渣咁样嘅，但愿我能够系一个清道夫，将你扫入我部垃圾车。 你部垃圾车？ 冇错，你见唔见到好大部？ 我见到两个车头灯嘅垃圾车 嘅，冇错，系咪好光亮咧？ 好光亮，照面成个街道。 冇错，我会一路咁样向前推部垃圾车，我希望我嘅人生路上都有你相伴啊！ 好啦，我就推住你嗰部垃圾车啦。玫瑰， 点样？ 睇嚟我哋已经双双堕入爱河，沐浴喺爱海之中，希望我哋嘅爱情之花开花结果。 嘉明，你愿意用你1%嘅爱去为呢一粒小小嘅种子灌溉吗？仲要可以施肥？ 施肥我识， 我知， 我日日施几次噶。 咁密啊，你要睇医生噃，洒水，甚至乎要拔除一啲嘅杂乱无章嘅野草吗？ 你讲格拉底嗰啲， 我都有。 玫瑰，我愿意。玫瑰，不如你眯埋你对眼，等我轻轻锡下你嗰个好多油嘅额头啊嘛！ 嘉明，唔该晒，嘉明，我真系愿意，我愿意为你献上我信如湖水嘅初吻。不过你愿意负责吗？ 我绝对愿意。 嘉明， 玫瑰呀，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嘿，最艳丽。春夏开在枝头上，呀，玫瑰，玫瑰，嘿，我爱你。玫瑰呀，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嘿，情。 爸爸，这个星期日有没有时间啊？我想呢、请朋友回家吃饭啊。 嘉明，爸爸不是反对你认识朋友，不过这个社会很复杂，爸爸怕你被人欺骗啊。 好爷，你放心啦，大官好生性，他绝对 仔系唔会行差踏错噶。 系啊，爸爸，我23岁成年噶啦，出年我医科毕业，考埋专业试嘅资格，我系呢个李小明医生噶啦，李嘉明医生噶啦。 你知道就好啦，我哋李家由我阿爷嗰代已经系御医，如果你都做埋医生，我哋可以讲嘅医学世家。 哎哟，年仔啊，老爷，如果你做埋医学会嘅主席，咁就真系值得高兴啦。 爸爸，你放心啦，我唔会辜负你对我期望。我会喺妈妈嘅坟前，不过有加几个妈妈，我逐个坟去啊。我亲口话俾逐个妈妈听，八个系咪？我唔记得你娶咗几多个，我唔会令佢哋失望嘅。 嘉明， 哎呀，老爷， 奶妈。玫瑰，玫瑰，玫瑰，你揾得我咁急咩事啊？哦，哇！你冇事啊嘛？玫瑰，玫瑰，你做咩事啊？吓、啊，喂，你做乜嘢啊？你呢呢、這个星期日我约咗爸爸，请你去我屋企食饭。喂，呕到恐龙咁嘅。 阿明，我想问你，你听日请你翻嚟食饭嗰位朋友，系咪响丽花皇宫夜总会 K 茶餐厅煲仔饭、三松饭定胜唱歌嗰位艺名丽莎莎，真名黄玫瑰，英文名 Yellow Roses 嗰位下贱嘅小歌女？ 爸爸，你点解咁样诋毁我朋友呢？佢虽然喺丽花皇宫酒楼夜总会 K 茶餐厅煲仔菜、三松饭定胜唱歌，买三送一，二人同一人收费。不过佢系卖艺唔卖身， 嘉明，你俾人呃啦！呢啲地方出身嘅女子，爸爸玩唔少，全部都系贪慕虚荣噶，想一招飞上枝头变凤凰，我要你即刻同佢分手。 吓，噔噔噔噔，爸爸，而家系恋爱自由嘅年代，我要争取恋爱自由。 如果你再咁任性，我要你即刻去英国升学。 老爷啊，大官。你哋一人少句啦， 奶妈，我哋而家已经一人少一句啦，你睇唔到咩？你即刻同我翻入房。 哎呀，不如大官啊，你即刻同我翻入房先啦。 吓、啊，奶妈，你唔系要我食奶嘛？而家好大噶咯、啊， 够啦。 吓、啊， 惊你饿啊？ 爸爸，对唔住，我同阿黄玫瑰系真心相爱，我唔会离开佢。 你， 哎呀，你，哎呀，刮完仲要踢我。猴子偷桃，你咁毒嘅？我决定离开呢个封建嘅家，边有阿爸会猴子偷桃？我要恋爱，我要爱嘅种子。 嘉玲，如果你踏出呢个家半步，你以后都唔好再翻嚟。我冇理你咁嘅不肖子，奶妈，我肚饿， 你奶佢食啦。玫瑰，玫瑰，笑咩啊？真嘢走啦！ 唔系我笑啊，嘉明，点解走得咁急啊？我哋去边啊？ 我哋系北国，唔系天之国，地之涯，私奔。 私奔？ 系啊。 得嘅，唔得嘅，大官唔得嘅。点 解你又喺度嘅？ 点解喺度嘅？你个奶妈。 哎呀，我梗系剧本出现嘅，我就出现噶啦。有奶嘅地方就是娘啊！你同玫瑰小姐系唔可以私奔。 点解啊？我哋有手有脚，要私就奔噶啦。我哋要追求爱嘅理想，实践爱嘅承诺。 系。 哎呀，大官啊，对唔住啊！你哋真系唔可以一齐噶。 点解先啊？个奶妈， 因为其实你哋系两兄妹啊。 吓、点解嘅？ 大官，系奶妈唔好，系奶妈误咗你终身嘅幸福。 嘉明，原来你系我爸爸。 唔怪得嗰次睇到你阿妈张相，觉得好面善。你睇下，你阿妈对手同奶妈一样系对手一样嘅，有手指甲嘅一样。 系啊，妈妈，妈妈。 啊，妈妈。 玫瑰，对唔住，系阿妈错，上一代嘅错事系唔可以再延祸去下一代噶。 玫瑰， 哥哥， 嫁名玫瑰，你哋唔系两兄妹啊。 不能 咁嘅， 嘉明，其实你唔系我亲生嘅， 好彩啫。 廿几年前，我奉父母之名娶咗你妈妈，可惜我哋之间冇爱情嘅基础。结婚之后，我一直冷落你妈妈，每日只系埋手医学研究嘅工作。后来一个人去咗英国深造，结果你妈妈同花王阿成发生关系，仲有咗你。我即刻向英国飞翻嚟。因为屋企唔想将呢件丑事张扬，我就认你做亲生仔、啊。 我系花仔，咁后来点解会同奶妈生玫瑰嘅？ 都系爸爸错。记得嗰晚系一个雷雨交加之夜。 大少，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我冇事、啊。 大少，你唔好再饮啦，人死系不能复生噶。 我冇用，旺哥系医生，连自己太太都医唔好，我冇用冇用啊！ 大少，唔好咁样，唔好咁样啦，你翻入嚟啦，出边好大雨，你湿晒啦，你翻入嚟啦。 奶妈，你唔好拉住我，哇，奶妈。你全身都湿晒喎！ 系、哎、啊， 原来真系好大雨 啊！ 大少， 奶妈你唔好唔拉住我啊！ 翻入嚟啦，翻入嚟啊！ 隆隆隆隆隆隆，嘉明，爸爸当年得唔到恋爱自由，我明白你今日嘅痛苦，仿如苦酒满杯啊！ 爸爸，你系咪即系话唔反对我同阿玫瑰？ 嘉明， 哎呀，老爷大官，咁就好咯，好咯， 玫瑰我哋得救啦！ 嘉明。希望我哋爱情路上可以开花结果，不过我系个歌女，出身寒微 噃。唔紧要，你寒微，我孤寒，是但啦。玫瑰就让过去成为过去。 好，嚟啦，请准备，仲有一个巴就唱噶啦，嚟啦。 时光一世永悲。还是只能回味， 一同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来嘛，都来了。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 你就有本事，这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当夕阳再次依山慢慢落下，余晖将我哋嘅身影掹到长濑濑。我希望各个男女都系得到美满嘅爱情果实。 时光一逝永不。往事只能回味，一同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Thank you.